喂，大家好啊！ 大家好，又嚟到怒汉推歌嘅时间啦。 系啦，又到怒汉推歌嘅时间啦。今次咧，不如讲清楚啦。我哋今日系录播嘅， 冇错。 系啦，而家嘅时间咧，就其实系星期四嚟嘅。 系啦，星期四嘅接近下昼啊。 系啦，咁啊，系啦，咁。第一首歌咧，即系今日我拣一扎歌咧，我拣嗰几只歌咧，全部都系谢安琪嘅歌嚟嘅。 好嘅，因为啱啱阿 K 就完成咗佢嘅十回演唱会啦，咁啊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啦。咁我哋都做咗一个，我觉得真系我引以为傲嘅一个演唱会嚟嘅。 系 系啦，个即系觉得个我哋做呢个演唱会音乐元素啦、乐队啦、个曲单歌单，我就好中意嘅。 系， 但当然外界又唔系个个咁认同。 系 歌单，王仔睇到有啲觉得啊，好似冷门歌多少少咁。系啦，真系稍后就讨论呢啲内容啦。 系咁，事实上就阿 K 啲歌都好冷门嘅，其实你话真系大 hit 大 hit 嘅歌咧，其实就真系唔 系 好多嘅。咁但系就嗱，譬如头先嗰一首啦，叫做《乌托邦》啦， 系 咁亦都系一首零八年嘅作品嚟嘅，咁就就都颇为冷门嘅，因为冇 plug 过啦，咁亦都唔会系好多人会播啦。但我相信即系有即系跟开阿 K 啲歌嘅朋友咧，应该都会有听过嘅。 系即系好似我呢啲中意听歌，譬如以前即系我中意听譬如日本歌啊啲咧，咁我嗰年代系就有出 single， 咁你 single 所谓有 side A side B 啦 ，side 通常就 系 所谓 refer pack 嗰只，咁通常大家都觉得 B side 歌系正啲嘅，通常大碟，通常同埋特別是通常大碟咧，除咗拍歌之外，其他啲歌其實都係好正嘅。 係係。 咁香港其實你知咁，即係拍歌其實即係以前可能主流唱片會拍好多啦，但係其實而家電台播歌嘅時間都唔係播得咁多，其實即係一個歌手可能一隻碟。可能拍到兩三隻已經係叫做好厲害。咁你十隻歌，一隻碟十隻歌，咁另外七隻咁。我覺得用冷門歌，我又覺得其實我就唔好中意用呢個名。其實大家做歌時唔會話分熱門冷門去做噶嘛，都係。大家用同一個心機去做咗嗰十隻作品，擺落隻碟度咁樣，所以香港人大家聽歌，大部分人嗰、那個對一張唱片嗰個分析都仲係，我覺得就唔係好中，好認同佢哋嗰個睇法嘅。我覺得佢哋有時幾豬嘅 ，我又唔會用豬啦，咁即係呢個口味問題啦。咁但係即係我估香港人咧都係喜歡聽一啲即係慢歌啊、情歌啊嗰類咁樣嘅。你話好似頭先嗰首歌咁樣咧，其實你話又好大起伏咩？又唔係咁。佢只係一路有一個 beat 咁樣，咁多啲係想玩嗰個 ambience 啊，玩啲電子聲啊，同埋主要咧係嗰個內容啊，即係講嗰個內容，係即係可能嗰、那個重點多少少呢一類歌嘅時候咧，而嗰個內容又唔係講情嘅時候咧，咁就未必真係受到即係一啲大眾嘅個擁戴嘅嚇。咁我估呢個都係香港人聽歌嘅習慣啦，係啦。咁点解我又会即系拣晒阿 K 啲歌咧？即系除咗因为啱啱佢完咗一个演唱会啦，而呢个演唱会都系讲紧佢即系十周年嘅一个嘅暂别啦吓。咁因为佢之后咧就会即系会休息一段时间嘅，咁可能系一年或者年几，甚至乎唔知几耐咁样啦吓。咁因为都系一啲家庭嘅考虑啦，咁所以咧暂时咧就未必喺大气电波咧会听到太多佢嘅声音嘅，咁所以咧就亦都自己回顾下啦，毕竟都十年啦，咁。在这个历程里面其实我自己都有很多感受的，就是感受多到呢是其实到我现在都未很组织得到的。 我都是完了演唱会，即是突然之间我会很手痕去抄回一个很久差不多接近十年前的一个 email， 就找回到知识分子拍台版的封面出来。我们去年做时想一路抄抄不到，我想着我没有。因为其实我和你这个 project 应该在05年之前，可能你不记得，就是你和夏森美和我在口福街一间很小的口福街，那时候都执了很多年，大家谈试怎样做 K 的 project， 我都找回你 send 那份 PNL 出来，当然不会 show 给人，快点被人望回，一路抄不回就抄回到张相出来，即是一下子都未能够消化齐成件事，三晚就十零年。由零到做了一个，即是我好开一个好开心的音乐会完了，即是太多东西在脑里面塞埋，即十年又好像真的眨个眼，哇就十年就行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事出 来。是啊，因为即是觉得突然间即是眨眼，即是好像很老土咁啦，眨眼就十年，但事实上真是一个好像一眨眼的感觉，同埋突然间觉得自己呢好像老得很快咁样嘅。因为初做的时候呢我嗰阵时仲系翻紧唱片公司啦，最初就再翻紧唱片公司，跟住抌低嗰啲嘢，跟住自己即系做公司啊，做呢个 project。嗰阵仲系呢个吓三十头咁样，即系觉得自己吓有为嘅青年咁样啦。我觉得真系三十头嘅有为青年。喂，点知眨下眼而家已经吓去到一个 四十宗的一个中坑了已经。咁突然间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咁当然呢即係呢个除咗即係叫做年纪大咗之外呢、嗯、当然中间係累积咗好多经验啊同埋一啲嘅练力啦所谓。咁我觉得对于我即係今时今日做人啊处世啊各样嘢呢其实都好有帮助嘅。咁但係始终一諗返即係呢突然间觉得自己呢因为以为呢我估我哋呢种人都系咁样嘅、嗯、都系所谓嗰种 young at heart。即係呢其实做音乐或者做我哋呢类呢都系会觉得自己比较年轻嘅。咁但係突然间发觉以为四十几咁样即係咁即係呢类啦四十几五十呢类咁样嘅年纪呢好似呢就如果真係同啲好后生嘅人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其实不时都会工作上或者点样。係啦同佢哋群埋一齐都系发觉自己喂原来系年纪上有个距离嘅。咁係我都有啲要调整緊呢种心态即係冇错系 young at heart, 但係其实实际上呢即、嗯、的确系可能会同一年轻人呢系有一个即系距离。而佢哋諗緊啲乜嘢呢其实我哋系需要去其实要用啲力去了解嘅。 係呀特别系而家好似电台啲新一代嘅 DJ, 真系好后生。即系譬如我哋有时讲有啲嘢佢未必知 道， 问题佢讲有啲嘢我亦都唔知嘅。记者都系因为而家好多年轻人出咗嚟，变咗即系大家即系要用啲力去互相沟通一下，或者佢哋嘅处事方法、 系啊 睇事方法，即系佢接触到嘅嘢。 嗯， 因为佢哋好多时即系从网上接触到。即我的年代就可能很多资讯都是自己抄书啊即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随手拿几个手机按两按就喂大部分资料是要出去做很多资料搜集。所以他们现在得回来的资料错了我有他。即我们以前我那个年代觉得譬如讲错一点资讯性的东西我觉得好像很大件事如果不是跟着很快就改回来就可以。现在后生因为太易拿到以前我们因为经过很多艰难我用艰难特别以听歌来计抄很多不同的书籍行很多地方找呢就會 check 過係準確啲嘅，而家就太容易得到啦。 係呢、這個其中一種啦，咁同埋我估係真係嗰種年輕人嘅佢一啲諗法啦，即係佢哋點樣，即係其實網絡世界對佢哋嗰種成長、嗯、或者佢哋而家嗰種嘅自我形象啊，或者身份嘅構成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嘅。咁變咗有一啲佢哋嗰啲出嚟嘅態度咧、嗯，即係好多嗰啲比較所謂啊老屎忽嗰啲咧，都係覺得啊而家年輕人真係唔似樣啊咁啊咁樣。是会有这个感觉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其实是需要呢要理解他那种成长环境其实是即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所谓世代之争或者那个即是好像两代人不了解那个很重要就是说、嗯、其实我们成长和他们的成长其实是很不同的、 嗯 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去了解佢哋，即系究竟佢点样去构成呢一种即系所谓即系喺而家嘅年轻人系点样走出嚟嘅咧？咁样佢哋嗰种态度，佢哋嗰种嘅即系做人处事方法啊，点样走出嚟嘅咧？我觉得我哋系需要去要出啲力去了解， 即系唔好好似嗰啲所谓老屎忽入去废青就 系啦，冇错，系啦， 系啦，即系阿何柱国。何柱国唔记得咗啦， 何柱国， 何柱国系啦，成日都话啲废青冇用嘅啫，即系佢当然系居高在上，佢嘅生活世界即系喺另一个世界， 嗯、 即系个字咁念啊，我就觉得好唔 fair 嘅。 系又或者好似嗰个阿黄大道咁样啊，即系话呢个网络嘅 YouTuber Asha 嗰啲，即系话佢你咁中意去瞓晒型，你咪瞓咯咁样。即系呢一种咧，我都系就系冇咗嗰个即系同理心也好，或者冇去用力啊，去尝试了解年轻人嗰样。 佢唔谂住了解，佢觉得我喺我世界，使乜同你了解啫？到去大陆卖几廿亿， 一亿声啊！ 系使咩同你沟通啫？ 系 即系，相信佢认为自己啲食我都唔会瞓街嘅。 系啦， 系咯， 即系你啲后生应该同我学嘢真咁样，系会有呢一类嘅咁样。咁啊，讲翻头先嗰首歌啊，嗰首歌其实都即系零八年嘅作品啦，都讲紧即系其实都八年前嘅作品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呢首歌叫《乌托邦》咧，其实都有啲讽刺嘅，因为里边都系讲紧咧，即系话其实。我哋見到咧，好似好燦爛嘅一啲外表，社會成個外表又有煙花，又啲歌舞升平咁樣。但其實裏面咧好多嘅價值觀咧扭曲曬咁樣，類似嘅嘢啦，即係話啊，我哋好多時做嘢，即係我哋好勤力。或者是好付出好多嘅时候呢但原来得返嚟嘅嘢呢可能係喂原来係好负面嘅係上唔到位嘅。但係呢你靠口条舌滑啊懂得去擦鞋啊甚至乎你要靠害人啊諗呢啲橋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飞黄腾达。即係讲緊一种咁样嘅即係其实係一种好奇怪好扭曲嘅一种社会价值观咁样。 即係另一个角度去 否釋呢件事。 係啦，即係其實個諷刺烏托邦咧，其實係諷刺嘅，即係話其實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唔單止香港啦，甚至乎係即係大陸啦，或者其實全世界都係咁樣嘅，即係你係好勤力做嘢咁樣，但係原來你只係即係賺到一個好一個捱市嘅，賺到一個好卑微、僅足夠嘅一啲嘅生活嘅即係入息咁樣。咁但係哇，原來你炒金炒股啊嗰啲咁樣，即係好似華爾街嗰啲咁樣吹下水咁樣，哇就可以好快容易咧就成為咗個1% 嘅富豪咁樣。咁變咗呢一啲就係一種扭曲嘅即係社會價值啦。咁我估咧而香港即係我哋身邊咧，亦都最近就都發生咗呢件咁嘅事啦。就係好多朋友都有講啊，譬如阿姜國元先生啊，係安如呢個明報呢個總編輯咁樣咧，就即係嗱，其實好多業界嘅朋友咧對佢咧都係即係個推崇備至嘅， 係 啊，好尊重嘅，即係對於佢嘅學識啊，佢嘅一啲嘅願景啊，甚至乎佢對後輩嘅培育啊，呢啲咧都係好有貢獻嘅，對於成個業界同埋對香港。咁但係，喂，點知喂一個深夜啊，即係凌晨 就 炒啦咁樣，即係咧，而咧嗰樣嘢咧，亦都可能啊，即係話就話係 cut cost 啦，呢個我一陣再講啦，就係荒謬絕倫啦，呢個真係。咁但系咧，相信亦都系同呢个明报好着力啊，去揭露呢个巴拿马文件同香港嘅富豪嘅关系嘅一啲嘢咧，所导致嘅一个杀身之祸嚟嘅。咁啊，呢个我哋听多首歌再讲啦。 呢一首歌就叫《Immigrant Song》，咁就系嚟自电影《农民新女孩》嘅主题歌。咁呢首歌原装就 系 Led Zeppelin 嘅作品嚟嘅。咁即系 Robert Plant 嘅把声就好 signature 啦。咁呢个版本就系叫 Karen O 唱嘅。咁啊，嗰张 soundtrack 就系由呢个 Nine Inch Nails 嘅 Trent Reznor 负责制作啦。咁呢套电影我哋好中意嘅，里边个女主角即 系 好叻嘅黑客啦，透过好多泄露文件做咗好多好正义嘅嘢嘅。 加上呢個最近我哋就嚇。都現實版都有啦，呢、這個巴拿馬文件一次到出嚟，哇！ 勁啊，真係 唔止香港 出呢個香港勁， 升為國際級，係升得叻嘅，唔係 簡直係呢個領導地位啊！香港簡直係 咁啊！發現咗香港有好多啲哇啲高官富豪都原來有得離岸公司， 係 咁啊！仲有好多名人嗰啲哇，平時講到自己幾咁支持祖國， 係 移咗民嘅， 系啊， 人哋有英 国 护 照啊，各式即系世界各地嘅护照 都有，即系唔讲得少。呢件即系牵，我觉得呢个文件泄露出嚟都真系千年甚广啊，好多国家嘅政要啊，不得了啊！ 即系我估咧，比当年斯诺登啊，即系话呢个窃听嗰个咧，系不遑多让啊，真系 搞得快啊！即系迟啲可以炮多一套戏出嚟噶啦。 系， 不过巴拿马就即系个避税天堂，大家都知道，即系佢唔止避税。咁巴拿马以前都即系经济唔系咁好，但系佢有个巴拿马运河。咁同埋即系呢我觉得十几廿年巴拿马嘅发展，其实睇啲旅游节目都好靓嘅， 系 亦都成为其中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多人愿意去到退休喺度安享晚年嘅地方。点解个天堂咧？原来哇，里边系好多。你好多資產可以轉移咗過去喺嗰度，或者做一啲嘢咁啊，安享晚年，唔使俾咁多税。 係， 當然其實香港個税就唔係好貴嘅啫，我明白嘅。歐美啲税好金嘅，香港就税真係唔係好貴嘅。即係我有時俾都雖然鬼賺唔著，但係覺得哇，睇有時嗰啲移民嗰啲 uncle 嗰啲咧，加拿大嗰啲咧，真係哇，真係。公即係，但係人哋個社會福利好好嘅，相對翻啦。我如果唔介意香港如果俾多啲税，好多福利真係到位都唔介意。但係我覺得我而家交啲税咧，好多嘢都到唔到位嘅。 係 養咗啲一啲唔知咩官啊，即係唔使用啲太難聽嘅字眼啊。即係淨係好似吳克儉局長呢、這個，我都好中意關心佢。 咪係咯， 養佢幾廿萬個月食放題。 你淨係養啊梁振英呢個特首已經咩啦？ 咪係咯， 仲有佢即係新聞統籌專員馮會。冯伟光啊，咁样嗰啲啦，唉，第一家庭咁样啦。咁其实咧，你话呢个巴拿马避税呢样嘢咧，其实我估咧喺个商业世界，尤其是嗰啲跨国企业里边咧，就其实好平常。 系咯，就打咁多钱请嗰啲咪财务顾问，佢就帮你点样定条数，靓仔仔仔，你又唔使交咁多税。 冇错，因为咧，我记得咧，我自己读大学啊，即系曾经即系啦，读硕士嘅法律硕士嘅时候咧，咁其中有一科咧叫做 tax planning 嘅，即系好听嘅，即系呢个税务安排咁样啦 ，tax planning 咁样，咁就系即系其实好多时即系考啊，或者你即系每一日即系每一次上堂咧，就系研究一啲 case， 就系话嗰啲公司点样去即系通过呢啲嘅即系所谓 structure 啊。組織你嘅公司架構點樣整呢啲即係外國嘅 BVI 公司啊，或者呢啲巴拿馬嘅公司咧，咁樣就通過一個合法嘅途徑啦， 總之合法 係啦， 玩喺又係玩得好叻嘅。 避税啊嘛，所謂即係叫 tax， 又冇犯規， 係啦係啦，呢、這個叫做佢就唔係即係啦，佢 tax avoidance 呢個就唔係 tax evasion， 就唔係逃税，逃税犯法， 係啦， 避税就為之合法， 係啦， 咁佢就係用一啲合法嘅途徑咧，點樣去即係通過你組織你公司嘅架構，將好多嘅資產咧擺咗喺外國， 搞嚟搞去， 咁係啦，佢再通過一啲可能大家嗰啲稅務嘅一啲嘅即係跨國嘅一啲雙邊協議， 係啦， 就達到一啲扣税嘅目的。咁樣去令到咧，你嗰個稅務嘅負擔咧就減少咁樣啦。 當然嗰啲就唔係我哋呢啲即係基本收入人去搞啦。嗰啲即幾廿一講，所謂上百億嘅大企業 嗰啲 啦， 係啦。所以好多時都係跨國企業嘅遊戲嚟嘅， 係啦。所以我哋好少接觸到嘅。 冇錯。咁但係我估咧，亦都係即係同近年咧，即係點解會成為一個咁震驚、咁震撼嘅消息咧？就係因為佢牽涉到好多國家嘅領導人。係 啦。 即係無論係即係世界各地嘅領導人，唔係淨係即係香港啦、中國啦，甚至世界各地嘅領導人都有。咁你發覺咧，呢一個就變咗咧，似乎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純粹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来的。 是的。 就是究竟啊那些人这样去避税原来收埋这么多资产这样是不是通有事啊当你那些是一些就是你说中国共产国家这样所谓喂为什么领导人这么多资产跟着通过这些这样的就是避税的方式去隐瞒这些资产的。 第一时间想到就一定是一些不是很见得光的东西来的。我直觉就是这样的想法。 系 啦，谂咗呢样嘢先噶啦。 系啦，咁但系而香港亦都系啦，即系我见到喂好多嘅富豪，甚至高官咁样吓，陈茂波咁样，原来都系呢一家嘅高手嚟嘅。 咁佢又团队嘅，即系佢，即系我觉得佢有乜出奇啫？佢好多 tricks 嘅。 系 嗰啲 咩嗰啲我屋企人定系咩老婆嘅 老婆嘅屋企人 系啦，个屋企人 系啦， 仲关又唔系亲戚， 冇错， 佢都咁佢都好避到嗰啲咬文嚼字，都玩得好叻嘅。 系啦，即系佢哋咧呢一个班子咧就好中意用呢啲你话语言艺术也好，总之用呢啲各式各样嘅一啲吓，你话组织架构嘅艺术啦，去通过咧去隐瞒一啲嘅资产咁样。 发叔啦，等埋发叔啦，即系大家觉得哇咁本土嘅香港新界王啊， 系 啱名新界王，呢个摆啲喺第二度先嘅， 系啦。咁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即系通过呢个传媒嘅揭披露咧，你都见到咧，原来咧，喂，好多呢啲咁嘅富豪咧，即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成日即系口讲爱国啊，大家就甚至乎啦，同啲年轻人讲，喂，你哋应该要即系要多了解祖国啊，了即系把握呢个祖国发展嘅机遇，甚至乎一带一路嘅啲机会咧， 送去嗰度读书， 冇错啊，去嗰度读书，同埋喺呢个内地发展啊，去大陆发展咁样。喂，咁哇， 你又要攞佢？攞外国护照做乜事咧？ 点知原来你又争外国护照，跟住啲仔女又送晒外国读书咁样，咁变咗咧就变咗好似咧就唔系好似啊，直情系俾人个感觉就系、是、哇，你班友讲一套做 一套， 双重标准咁样。咁呢一啲咁样嘅消息咁样披露出嚟咧，的确咧系会咧令到一啲权贵好唔高兴嘅。 系啦，即系觉得我、明明拆紧阿爷鞋，阿爷都可能未必知噶嘛。 系啦，喂，同埋 今晚阿爷都系摆嗰度，但系大家唔知噶嘛， 冇错， 呢啲好保密噶嘛。 冇错冇错，同埋我都唔想人知我有咩。资产亦都唔想我即系嗰啲背后我揸咩 passport 嗰啲咁清楚，喂，点知俾人爆晒出嚟？ 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即系某个嗰阵叫另类新闻工作者，就佢用好多方法揭秘呢啲，其实好正义。不过其实你牵涉到咗某啲国家政要，可能系令到你可能惹上杀身之祸噶嘛？呢啲其实真系喂，嗰啲国家政要买起一个人， 系 小事嘅咋， 即系 嗰啲极 端国家，南美嗰啲咁样啊， 南美又唔定，或者俄罗斯嗰啲刚好犀利，睇嘢睇得多，真系。佢真系冒住生命危险去揭秘一啲，令到世界觉得公义啲，真系其实系好勇敢，同埋真系佢哋如随时真系命都冇。你 记 得好似斯诺生冇咗走粒，或者有人匿得埋啊？ 系 系啊， 但系香港就唔会有。 有一个俾人洗去多落咗， 系，但系香港就冇问题嘅，即系嗰啲富豪啊，呢啲高官啊，俾人披露咗佢哋嘅资产啊，或者佢哋即系背后揸住个 passport 啊，呢啲咁样嘅嘢咧，冇问题嘅，完全唔需要负责。反而咧，系乜嘢人有事咧？ 揭露 嗰个有事啊！喂，原来嗱，因为咧《明报》咧就好着力咧，几日头版咁样咧，就画晒公仔，好靓咁素描咁样咧，就将嗰啲高官名人啊，即系李嘉诚啊、成龙啊，呢个四叔啊，系啦，唐英年啊，咁样，刘明伟啊，呢个哇，全部爆晒出嚟咁样。 系啦， 喂，咁嗱个 timing 咧就 好少数，未画唔似咁多， 系啦， 一次咁多。 个 timing 真系咧，正如好似呢个即系上咗呢个《纽约时报》啦， 系 啦，就系讲话个 timing 咧实在太吻合啦，即系话《明报》去咁样报咗呢啲嘢出嚟。就將呢一啲嘅即係政商界嘅名人富豪曝咗光喺呢一個即係巴拿馬文件嘅事件之後咧，嘣一聲啊，姜國元咧就係、是、突然間深夜嚇漏嘢就話解僱， 因為不值問題 係啦，而提出嘅理由係相當荒謬嘅。就係話，喂，因為要 cut cost， 所以咧就將呢個最高人工嗰個咧就 cut 咗佢。嗱，呢個咧，我覺得真係荒謬絕倫，因為咧，大家猶記得咧呢個2008年金融海嘯咁樣咧就好大鑊啦，即係嗰啲銀行咧就全部瀨曬嘢，咁啊亦都即係要即係欠落巨債，亦都還唔到錢，於是要政府去即係所謂 bail out 啦，即係要政府去即係用公帑啊去救翻、挽救翻呢個銀行體制，令到不至於呢個銀行體制就崩潰咁樣啦。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些这样银行的高层是会斩的，是会是斩的， 还可以拿那些什么蒲金酒， 还拿了花红酒，有 bonus， 可能会落台辞职，但都做了一张 contract， 拿了份 bonus 先走。 是的，而那个 bonus 是很惊人的，就是天文数字的。 要签保密协议，很多人不讲得。 是的，如果你说用这个逻辑，当时就肯定要 cut cost 啦，即是一定要。 怎么 cut 那 么简单。是的，你 cut cost， 理应就应该就将这班人就 cut 了他啦，是不是？但是喂，又拿花红又。又甚至乎有啲系繼續留任嘅， 系啊， 咁所以咧呢一 好正嗰啲， 冇錯 咋， 所以咧呢一個理由咧，完全咧係違反常理嘅，即係你當啲人死嘅咩？即係你話 cut cost 咁樣，咁 即系冇可能系咁样。咁你咩咯？如果你最高人工咁样，我相信应该系阿钟天祥啦，即系嗰个即系老总啦。咁应该 佢又话预咗随时都咩？ 即系随时会俾人剁啊！ 讲咗呢句啦， 讲咁讲啦，但剁嗰个系佢决定噶嘛？问题系 咁，你剁自己先。 咁所以咧，你即系好好，即系正常人啊，都会觉得即系逻辑上估计都系喂，因为佢做咗呢一个即系报道，得罪咗人，跟住唔得。 得罪了一般人 是啊，得罪了政商界的权贵，所以就要即系剁佢咁样，咁呢个就很明显的逻辑推断。 逻辑就正常嘅， 冇系啦，冇错啦，冇可能是咁样嘅。即系通常呢些你话 cut cost 真系嘥气啦，冇呃人啦咁样。所以而家呢件事件咧，你见到即系香港嗰种状况咧，就真系即系嗰个传媒啊，真系相当之腐败同沦落啦。 系啦，之前亦都好多好多不同的姊妹都轉型或者 要解散啦，咁當然大家明白嘅，即係個傳媒嗰個生態嗰、那個大家對睇雜誌啊、睇報紙新聞嗰、那個已經唔係話就係已經唔係用傳統條本書啦。 嗯， 當然明白 cut cost 呢個係大家過得咁講，咁咪攞而家就熱門嗰個 excuse 咯。但係即係按你 cut cost 唔係 cut 一個人，佢一個人係咪佢人工除非天價咁高，咪可以一個人養幾百人，我又唔覺得佢人工高成咁啊。 咪係咯，即係一個報紙嘅總編輯。或者副总編輯點都好，即係你有得幾多人工啊？即係你係咪講緊即係30,000一個月咧？一定唔會係呢啲啦， 絕對冇 冇可能啦， 都可能4-5萬、3-4萬都好厲害噶啦。 甚至乎我俾你俾盡你啊十皮嘢一個月咧， 係啊，你計個搞幾多個？ 你計咯，你 cut 到幾多 cost 咧？即係你唔好喺度揾我。笨啦， 大佬！即系大家成日哎呀，傳媒生態唔好啦，要 cut cost 得，即係你好純口開河，求其攞隻手懟落去。 唉，真系好鬼过分，即系嗰种沦落咧，办即系嗰种状况咧，就系话喂，原来即系真系而家系以言入罪。你新闻啊、媒体作为呢个即系第四权力，即系去监察呢个即系社会咁样，佢个作用就变咗系冇咗啦。即系你去行使呢一个传媒嘅天职呢一种咁嘅权力嘅时候咧，原来系惹到晒新之祸。 即系而家你特别而家你真系有啲有良知的記者要去揭露一些事情的時候，或者不一定揭露，即是找一些真相的時候，他面對的壓力真的 很大。即是早上我看到電影 Spotlight 那樣，他們很勇敢，但他們都做到出來，但香港你發覺做完之後有後果，但令到一些人即會不會很害怕，即香港的頂籠都是可能摸份工，或者可能在身邊很多語言的壓力，但你在外國即不少是会冇一条命， 啊、 香港我断过未至于咩、但之前都试过有， 喂刘俊涛被斩啦、啊， 都用啲好血腥嘅字啦， 系 啊，即系其实 已经好离谱噶啦。 其实就系即系呢一种咁样嘅白色恐怖咧，即系其实系好大镬嘅。 今次人就系即系大家用最常嘅就好粗暴，成件事好粗暴，佢唔包装，佢唔 polish 成件事去说服大家， 啊、 其实。喐嚟喐去， 系啊，喐嚟喐去，如果唔使包装，唔使讲靓噶，真系起晒谱啊！ 合满一秒，脚掣放开，超速飙车像竞赛，搭客尖叫，当作喝彩，司机跟速度在恋爱。 张开，仿佛终于放弃了比赛，再看清楚，惶然愤慨，然又清醒。 呢一首咧就系阿 K 嘅《亡命之徒》啦，即系我自己嘅作品啦，即系今日继续喺度即系自我膨胀或者自我陶醉、自嗨下咁样啦，打下飞 J 咁样啦，系啦。 咁啊，都有我见到啲歌迷喺网度留言，就话点解呢首歌冇唱？即系呢首歌，我哋觉得系hit 歌嚟嘅， 系系啊，呢首系 hit 歌， 有嘅系啦。咁、 okay、 啊，咁啊，有好多时个歌单唔系咩歌都摆得落去，大家明白嘅，希望 系即系同埋亦都睇翻，即系因为亦都有啲新歌噶嘛，咁佢都想摆啲新歌来啦吓。咁呢一首其实咧就仲耐，2006年嘅作品， 系啊， 即系原来系10年前嘅作品嚟嘅。 唔觉真系， 唔觉即系冇10年啦，可能9年几咁样啦吓。 当时就有个 remix 版添嘅，记得。 系啦，仲有同时间同一只碟啊 ，Cases Two 即系第二只碟嗰度咧，亦都有个叫做 remix 版啦，即系3 AM 嘅一個 remix 版咁樣嘅， 大家坐呢啲亡命小巴3 AM 都係啲黃金時間啦。 冇錯，係啦，因為呢首歌咧本來咧就係講真係啲亡命小巴啦。咁其實嘗試咧通過咧即係。用咗第一身啊，因為自己都真係坐過亡命小巴噶嘛，想形容翻嗰種狀態，即係嗰啲哇出邊好揈揈浮浮咁啊，好快嗰啲畫面咧，將佢咧再將佢電子化同埋電影化，即係變成咧好似一啲好迷幻嘅色彩咁樣咧。喂，咁你都唔知道究竟自己咧置身喺一個咩時間同空間嗰度，咁同埋咧隨時咧會有一個咧即係死亡嘅威脅啊，同埋擔心啊。喂，即係究竟喂呢程車會唔會瓜得嘅咧？咁樣 以為有，即係遇過一兩次以為瓜得㗎啦，即係得次即係。惊嘅啫， 系系， 我紧遇过，觉得以为今次死得噶啦。 即系同埋咧，系喺嗰啲路口位，即系嗰啲junction 位啊，即系过灯位咧。 系啊， 有时佢哋系会冲灯噶嘛， 成日冲啊，成日冲。好彩过唔过到，你嘅人生过唔过到呢一幕？ 系啦，即系过到。喂，嗰下冲灯咧喺个路口位好惊噶嘛，即系之前即系上年年尾就系发生咗个悲剧，就系话真系佢就唔系冲灯啦，嗰个 van 仔就反而系咧撞佢嗰个大货车，即系新界嗰个咧。 即系谂起都好难过啫， 好难过嗰个。咁但系就喺路口位就是、你会好担心会唔会有人拦腰怼埋嚟嘅咧，咁样就系嗰种咁样嘅恐惧咧。我尝试喺通过呢首歌咧，即系描述翻呢种咁嘅心态啦。咁但系咧，即系我都想讲翻就系、是、即系嗰个系2006年嘅作品啦，即系讲紧10年前嘅作品。咁其实我都会即系我头先话好复杂啦，呢10年嗰、那个即系感受，即系未组织得好。但系其实其中一样嘢，我都成日会谂嘅就系话，即系究竟嗰、那个。社會環境在這10年裏面究竟變成怎樣、即是我會記得譬如說10年前、我都還有這些這樣的其實是叫做閒情日志去寫一下這些寫一下亡命小巴這些這樣的東西、感覺上呢、就是、那個社會的狀況未至於腐敗到好像今天這樣 的那時候未去那麼嚴重 是的、就是、06年雖然都經過了03、就是你說23條 立法、董建華那個的、就是建华之乱之祸啊，咁样都经历过，但系你唔会系到好似今日咁样，即系咁赤裸嘅啲嘢。 系啦， 即系譬如头先一路讲开， 即系 觉 得好似即系成个城市烧着紧，好多嘢不断啲火系咁烧。 系啊，系啊，即系你即系明报姜国元啊、安宇呢个事件，即系嗰种咁嘅赤裸，嗰种核突。之前啊，刘俊涛啊咁样，再加上好多好多嘅，譬如李国章嘅任命啊，嗰种即系明知你唔中意，我就特登怼佢入去啊，呢啲咁样，即系。 當時十年前2006年嗰種社會環境咧冇咁差嘅。2006年應該係即係曾蔭權嘅時代啦，開始 嚇。就係選佢，即係第即係替咗阿董建華腳之後嗰嘢嘅選嗰次拎嗰次咁樣啦，同阿代根， 係啦， 太大鬥。 系啦，对啊，梁家杰 系啦，嗰啲时候啦， 系啦，咁嗰个情况咧系冇而家咁恶劣嘅， 冇咁恶劣，即系大家唔会觉得唔冇嗰种所谓你死我亡，而家有种你死我亡嗰种压迫感， 同埋嗰种咧系即系中央嘅干预咧，嗰阵即系其实佢都会通过一个代理人，即系譬如话通过一个香港嘅特首一个代理人咧去做，系有啲掩饰嘅，但系今即系唔会去到今时今日， 喂咩啫？而家 系啦，你831落闸嗰啲完全系唔掩饰嘅人。但係嗰啲喂一個就落閘，跟住再之前嗰啲即係呢個已經係講緊兩年前嘅事啦，即係差唔多兩年前嘅事啦。咩一國兩制白皮書啊咁樣，而家就不時都有一啲嘅京官就話即係即係講一啲嘢咁樣就哇一國兩制其實就即係其實咧你嗰個權力咧就只係一啲剩餘權力嘅啫，高度自治。 講呢個港獨都已經係違反呢個國家安全，係 啦， 就 違憲喎。即系你讲作为一个人啦，作为一 个 平常人、正常一个市民讲话港独就系等于违宪，一个人系唔会违宪噶嘛。正常嚟讲，但系而家系已经发展到 违反国家安全法，即系某程度严重上系叛国罪，判佢罪可以处死噶。 而嗰啲嘢 suppose 系唔系适用于香港噶嘛？ 系咯， 但系佢而家照讲， 系啦， 系啦，即系嗰种咁样嘅， 甚至乎被李波俾人夹翻去呢啲啦，呢啲即系一单就单，我唔妥你，唔使讲咁多嘢夹，你快先讲。 系啊， 夹完之后佢出嚟，唉，我答翻得好开心咯，系咪？ 系。而家仲要走出嚟做戏，逼你做戏，即系要去你去扭曲你自己嗰个人性同感受，去跟翻你嗰个党嗰个路线，即系嗰种恐怖嘅 嗰种，即系你死我亡嗰、那个嗰、那个争巡系去到好严重嘅， 系即系变咗咧。你好似今时今日咧，已经再冇。如果你从事创作咧，好似冇乜闲情日志去写下呢啲咁样嘅嘢。即系你话而家我写一首歌，唔系亡人小巴，或者可能系讲咩好咧？即系讲嗰啲中港旅游巴咁样。即系话其实佢哋都好狼噶，嗰啲旅游巴咧揸车都好狼嘅。我写一首叫做即系新嘅亡命之徒，叫做即系讲中港旅游巴点样狼法。我谂真系其实冇乜共鸣咯，估即系大家觉得我觉得都系小事一则。小菜一碟講嚟做乜啊？有乜好講啊？咁樣即係其實嗰個社會環境咧，係令到即係惡劣到咧，好多令到一啲好生活嘅嘢咧，反而唔係好講得到。即係你所有嘅焦點，譬如你呢兩日你睇 Facebook， 全部都係呢、這個即係明報呢件事件，唔係話呢樣嘢係好多眼篤鼻，而係真係有需要，即係喂需要廣傳嘅。即係當你嗰個赤裸到咁樣嗰種干預，嗰種咁粗暴嘅手段去影響香港嘅言論自由，呢樣嘢當然係要。 阿总理啲嘢攞台啦，咁系真系佢里边讲嘅又唔系假噶嘛，系即系揭露咗一啲唔应该不义不公义嘅事出嚟，咁亦到个即系冰岛阿总理都要啱啱啱松都要落嚟，阿松哥都搞唔，即系你认为人哋做紧嘅系好公义，但系即系咧香港就喂你讲嗰个就搞掂啦你先，反而有份牵涉啲冇需要出嚟特别乜乜乜乜，大家都系即系。即得博行開咗就算噶啦。 係啊，咁即係呢件事當然係要需要廣傳，同埋即係需要令到大家都關注。但係即係你變咗，你發覺你已經係好似喺一個網絡空間咧，冇乜位去即係做一啲即係比較生活啲嘅嘢。 而家特別係嗰種呼吸嗰種感覺咧，我有一種好親身嘅一種體驗。即係我譬如我都好中意旅行，咁以前有時去。日本好中意日本空气任何程度上都舒服嘅。 系 咁，但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杜拜。 系 咁即系我有啲就我中意食烟嘅。 系 咁即系啲商场就因为行出去个商场外面食口烟。杜拜咁日头唔知40几度，即系嗰种你想唞啖气，即系我未点啲烟啊，我都唔食行翻入去。你就咁呼吸嗰啖气，你好难深呼吸得个 deep breath， 好难。香港有嗰种感觉，好热，嗰种热力逼埋，令到你唞不过气嗰种感觉。我亲身喺如果杜拜真系哇，杜拜真系好热噶，唔系讲笑。 即系个啖气都系， 香港你而家就有呢种好辛苦，你想唞啖气，即系谂住系唞啖气好，唉 ，relax， 忘记啲唔舒服嘅，而家忘记唔到啊。 系 睇完啖气之后，觉得仲顶住，觉得哇，原来即系。冇办法去 release 嗰种那个口气。 系啊，我自己咧就反而咧，即系我应该咁讲啦，即系早前我咪话翻过加拿大咁样嘅，即系处理屋企事啊，兼探亲啊咁样啦。其实 加拿大真系好 lay back 嘅地方就 冇错， 好舒服。 系啦，去加拿大之前咧，其实都系一种咁嘅状态，即系觉得哇，香港好辛苦、好难顶、好窒息，真系直情好似度日如年咁样啊。咁跟住去到加拿大咁，可能亦都因为即系好实际嘅情况，咁其实少咗接触香港嘅资讯咧。 俾嘅味， 系舒服咗少少嘅。 系 咁，于是咧翻到嚟咧，我觉得我真系有需要咧去保持翻一个咁样自己嘅一个，即系喂呢、這个自己心理健康嘅一个平衡。 系你自己唔健康，你点样去做嘢咧？ 咁、所以咧，我其实咧近排咧都的确系少咗上 Facebook 嘅，因为咧。因为你真系上亲 Facebook 咧，就一定会系就系、是、你去好似等于去咗杜拜唞气咁样。 系啦， 就系、是、嗰种窒息啊，嗰种你唞一啖 好 热嘅气， 系压落嚟。 系啊，嗰种好大嘅压力咧，你上 Facebook 多咧，就自然就积累到令到你个人咧系好唔平衡嘅。 系啦， 咁所以我而家暂时咧个策略都系，即系我唔会唔理嗰啲嘢啦，当然，咁但系咧又唔会话太过即系转落去，如果唔系真系太过影响自己嗰种身心平衡咧，系会。癫 嘅，即系会身心俱疲 嘅。系啊，系会癫，顶唔顺。咁诶，嗱系啦，就系讲紧呢十年间嗰个社会环境嘅转变咧，令到咧，即系个社会嗰个焦点咧，都好多去咗一啲咁样嘅，其实好多呢啲事件，大嘅事件嗰度。而最惨系呢啲大事件咧，系无日无之啊，日日都发生紧，日日都唔同款。 我哋都发觉呢十年，即系。人工我覺得唔係交多，但你好多生活上出飲飲食食，即係好多生活小節上嘅開支咧，即係呢十年即係飆升咗好多。 係，所以即係喺香港人咧，即係香港作為香港人喺香港生活啊，真係有啲辛苦，辛苦到咧其實係即係變得好似脆好脆弱，即係好容易咧都好似一隻玻璃杯咁樣，哼一哼就碎。 粗啲的話咧就爆樽。 係啦。 插碎玻璃。 係啦，又或者咧即係喺度大嗌嘅時候咧，啲玻璃杯咧就爆。 爆咗啦。 好高漲嘅一首歌，就嚟自 Joy Division 1980年一個現場演出，咁啊歌名叫 Glass。咁我 對樂隊叫咩名話 ？Joy Division 係 喺英國，即係一隊好即係出過兩張 original album， 就已經因為個主音啲 Ian Curtis 嘅自殺死咗就冇咗。咁啲樂隊其實就是一個好好傳奇嘅 post punk 樂隊嘅，後世好有影響嘅。咁剩翻啲三位成員就後來就組成咗 New Order 出嚟啦。 咁呢個係一個我哋1980年係一個。現場錄音嚟就好好 raw 嘅，呢個好似即感覺好似冇，即當然好明好明顯喺錄音室冇執過，就好似攞個台麥就咁收音嘅感覺啦。 甚至乎好似喺啲 pub 啊或者啲表演場地 嗰邊。倫敦大學嘅裏面個學生會堂裏邊嘅一個嗰啲嘢嘅， 即唔係啲太大嗰啲啦嚇。 咁歌名就叫 Glass 玻璃碎啦，咁啊我哋嘅梁特首就要作阿公。又即係我覺得喺立法會拎住嗰塊玻璃碎嗰張相好誘人人心啊，即佢即執啊，即嗰樣好似真係。 胜利啊！ 胜利执到中你唔死，系大玻璃碎出嚟， 系啦。其实咧，我又觉得咧，佢而家咧，嗱，佢好得意嘅，佢又就会走去自己作工嘅，仲要系威到咧，即系为咗作工咧，行政会议都唔开嘅，系啦。 第一次有特首去作工， 系啦。 即系佢嘅人系中意做呢啲嘢嘅， 冇错。即系佢嗰种迎难而上啊， 特事特 办，但系好崇拜、好迷信自己嗰种魅力啊、语言能力啊、语言艺术嗰种咧，系觉得喂。呢个是一个好的表演的场地， 又可以同人哋挑机啦，去咗同人挑机， 仲要系同呢个黄毓民对垒，系啦，哇！所以咧系， 我觉得佢好扯旗嘅成件事， 佢好兴奋，即系飙晒血，冲晒血， 冇错。 所以咧日日都乐此不疲咁样，就系俾人咁样陪问几个钟啊，咁样咧，佢都即系依然继续迎难而上。啊、今日都继续喺度，即系俾人陪紧嘅。 我问题我都好笑就系佢睇紧口供写错字。都唔知照签 系啦，甚至乎有啲口供纸系冇签名嘅，好奇怪嘅，即系 特事特办啊嘛， 特事特办系啦，你亦都见到嘅，佢仲有一啲系，譬如话有啲咩好多笑话嘅，又话叫咗嗰个法官，即系叫咗个裁判官做主席啊，呢啲咁样咧。而今日阿黄毓民咧系话要暂停嗰个聆讯，因为我话见到阿特首嘅情绪好唔稳定，而个官系批准， 真系咁笑。 咁即系话嗱，我哋就睇唔到嗰、那个即系喺个法庭里边嗰个情况系点样咁，但系而个官系批准嘅时候咧，系咪即系话喂，连个官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見到特首咧有個情緒唔穩定嘅一面咧，喂呢、這個我真係想睇下，因為咧平日就好少見到梁振英咧，即係你見即係佢見佢一般都係即係好似好 處變 北京 啊嘛， 好似情緒好似好穩定咁樣，即使喺呢個佔領嘅時間啊，即係好似即係好危急啊，或者係佢自己俾人逼倉啊嗰種咁樣嘅狀態咧，最多都係流汗嘅啫，睇佢個款咧都好似好冷靜咁樣嘅嗱。如果是真的今次正如黄毓民这个这样的所讲见到他情绪不稳定，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 很少机会见得到，我都想见一下。 而且又不是觉得件事即是那宗案的 case 不是很严重，未知他的情绪不稳，你不是讨论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些案情，你都想被人的机会被人扔到，即简单来说。 只不过我估是什么呢，平日讲嘢他讲嘢，譬如对传媒也好，对传媒就最多问他 follow up， 他就再重复自己讲的嘢，其实是没有人挑战到他的。好了，对他自己的官，啲官亦都唔敢去驳佢嘅。 系啊， 好啦，对议员，议员去闹佢啊，成啊咁样咧，佢就会视之为咧，议员对佢嘅可能系一种即系吓人身攻击啊、挑衅啊咁样。佢系从来冇喺一个即系正常嘅情况咧，俾人咁样去检视或者去挑战佢所口讲嗰啲嘢嘅。咁但系喺个法庭里边就唔同啦， 就另一样嘢啦。 系啦，法庭就系话，喂，有法官啦，有律师啦，佢哋系用一种好正式。好官方或者係一個法律制度之下，咁樣去挑戰佢講嘢嘅內容嘅時候咧，佢第一次真係可能感受到，喂自己啲語言藝術其實係咪喂原來係有俾人挑戰嘅餘地喎？喂，開始 暢所欲言啦， 係啦，開始有啲崩潰啊，即係覺得自己喂我講嘢咁好聽嚇，咁有說服力，咁叻， 係啦， 咁識得咬文嚼字，喂。我冇人可以挑战到佢，但系而家系法官、律师喺个 court 度俾人挑战，佢可能真系有一种即系自尊心受损，甚至乎有一种即系自我怀疑嘅情况出现咗啊！我觉得系呢样嘢咧，导致佢有一种情绪不稳啊！因为你话喺屋企咁样啊，龙虾同佢顶嘴咁样，佢咪一即系吓同佢顶过咯吓， 系啦， 或者阿女啊顶佢咁样，佢咪有啊，即系走去啊。 会关埋个妹个女喺间房度，唔俾佢出街咁样，即系威惯啊嘛。 系咯，一家之主。 系啦，即系自己嗰种以为啊，语言艺术几劲几劲嗰种咧，惯咗。 已经上到 court room。 系啦，即系上到 court room 俾人盘，俾律师盘，俾法官啊，即系去批评咁样。 喺里边，佢只系一个证人去问。即系佢唔系特首，咁就俾个证人嚟嘅啫。冇错啦，佢冇特权噶，冇特事特办噶， 冇特事特办嘅情况之下咧，突然间 适应唔到啊， 系 变翻个平民， 变咗一个好似 B B 咁样啊，即系咧觉得自己都冇着衫咁样咯。我估系呢样嘢咧，令到佢一种情绪不稳。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即系佢中意即系自辩嗰样嘢啦。咁我觉得喂好啊，你继续自辩啦，咁啊继续出丑啦，我觉得系啊。 或者会唔会不适宜履行佢嘅职务？唔系脚痛啦，情绪不稳， 情绪不稳，精神问题 系啦， 要落台。 脚痛你都要嗱一声落，咁你情绪不稳，你喂香港最高决策人啊，大佬， 系 我哋不稳做咗个决定， 系 七百几万条命，即系呢个司机，我坐你架车度， 系 司机唔掂，你都停车唞唞，你再揸一镬熟噶。 系啊， 我觉得即系为咗大家嘅着想，佢不如 喂可能呢一个系啦，咦？ 嗰个病例系咪大家铺排？ 系咯，铺排下喎。 系啦，暂时咁，如果佢要攞病假，就系咪阿林郑睇啊？个机制系嘛？ 应该系啦，即系 可以请病假噶系嘛？ 可以，可以。 特事特办，冇都有嘅， 无限期嘅病假咁样。 系咯， 即系要去医，即系要治疗呢个情绪嘅问题。 跟住就要宣布唔连任啦。唔参选啦，不适宜参选啦， 系啦， 应该咁样度度喎。 O K 喎， 个剧本系咪咁样行落去咧？ 系咯， 咦呀， 咦真系， 你边度边一杯掟亲你都系伤，即系皮外伤。 系啦，而且都掟唔到添啦，其实 掟到啊，连翻针冇事咁啊，但系你情绪病好严重咁啊，即 系 大家身边好多朋友有个情绪病， 系， 佢病咗好长时间，自然唔能够工作，要长时间休息，唔可以有压力。 嗯， 去啲远嘅地方度下假，都系巴拿马度下假几好嘅。 系喎， 好舒服嘅， 系 一路一大睇风景咯，带啲学生行， 带埋阿冯伟光去呢一个一带一路啊，哈萨克啊，叙利亚咁样， 一家人去， 系喂好喎呢一个，即系横掂你都既然有一个情绪嘅问题， 好关心个朱玉纯，要关心佢嘅， 冇错啊，情绪不稳，咁而家法官即系都批准呢个情，即系叫呢个情绪不稳嘅一种状态嘅时候， 唔好作供字啦， 系啦，唔好作供啊，休假。 休假啦， 就去系旅行。 不如阿江都同佢讲，阿师傅你因为休假唞唞好。 系啦，即系横掂你又咁中意一带一路，系啦，去下一带一路嘅地方啦，去埋巴拿马啦吓。 阿梁明伟嗰度都好似有啲嘢摆咗嗰度，咁佢同梁明伟又咁老友，个仔又同佢哋啲 friend 系咯。 系 巴拿马好，巴拿马一个好个听巴拿马嘅医疗俾人休养好好噶，因为只讲一个好好嘅退休地方嚟嘅。 又顺便去埋即系北上去埋 Stanford 吓探下个女。 系啦。 因为女而家上堂啊嘛，已经喺 Stanford 做读紧 master 啊嘛，咁咪探下佢咯。 整嗰啲行李咪带翻过俾佢咯。 系啦，有咩漏嘅？ 亲自带过去 喺香港带俾佢，就唔需要有呢一个特殊嘅问题啦。系、哎， 所以佢情绪病，我觉得即系我纯粹出于一个关心啊，真系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对于我哋特首，佢要休息一下，我觉得。 即系特首咧，就有呢一个咁样嘅，其实都有一个即系特权啊，因为咧我哋会咁样去关心佢，但系其实香港人咧，即系 都关心佢 啦，系啊，但系咧 问下佢噶， 唔系我想讲就系话，香港人其实都有好严重嘅情绪病，但系 又有 谁来关心咧？系咪先？ 差人理你啊？ 咪系咯， 自己嘈啊，爆下樽，即系发泄下噶咋，听下歌。 其实即系早一排好多即系学生即系自杀咁样，其实你话即系同呢个情绪嘅压抑系好大关系噶嘛？ 但系局长即系每人派5000人去。 系啦，又有谁来关心呢咁样，而家我头先讲过，即系你正如你头先举嗰个例，好似喺杜拜咁样，香港嗰种即系呼吸嗰种嘅辛苦。喂，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我估70%有情绪病咧，其实系绝不为过嘅。 系啦， 60-70%啦吓。 即系争在系严重定系好轻微。 系啦，即系不同程度嘅情绪病，但系又有谁来关心咧？呢个政府系有即系有何曾有关心过啊？ 系咯， 即系只会咧系不断去挑衅你添啊！即系譬如即系啊，好多可能之前即系可能去争取退休保障咁嗰啲朋友咁样。你已經搞到嗰個退休保障嘅諮詢係咁複雜啊，又即係不論貧富啊呢啲咁樣，跟住你阿林鄭去嗰啲咁樣嘅諮詢會咧，就又係挑人機嘅喎。 係啊， 又或者嗰啲小眾性小眾嘅朋友嚇、啊，突然間咧換咗呢一個陳章明做呢一個咧平機會，係啦、啊，就話你係老同， 即係。 喂，本身已经系真系受压抑嘅一群，已经嗰个情绪已经系好受到压迫。喂，而家仲要加啲咁样嘅陈章明之流咁样去，即系领导呢个评机会，又或者即系讲之不尽，系啦，讲之不尽，又或者李国章呢一类咁样，即系哇，明明系即系不受欢迎，即系好多 硬要坐去， 硬要摆落校委会主席，即系讲不尽啊！呢啲咁样嘅， 即系佢有情绪病，大家有情绪病， 其实系大家都有情绪病， 你知香港嘅风土病变咗系。 系喎， 好似嗰啲而家啲咩蚊 卡病毒 嗰啲 啊， 好病香港。 系啊，即系嗰啲百蚊伊蚊咁样咧。 你见到有机会见到高永文局长问问佢会唔会变成香港嘅 风 土 病？ 够本土啊 ，local 嘢。 系，即系咧嗱，2003年咧就有呢个沙士啦。即系今年嗱，可唔可以咁样咧个剧本？再加埋就话即系喂，原来情绪病变成咗香港嘅风土病。 系啊， 加上话 CY 原来都染咗病。 系啦， 佢自己都有情绪不稳嘅状况。 就不如休假先啦。 就不如休假，就重复翻2003年之后。后嗰个版本啊，就应该要即系 step away。 腳痛，其实脚痛你都你担一凳坐都处理到到职务嘅，但系你情绪就唔同啊嘛。 系， 即系脚痛你咪想凳度做咯。 系， 你唔系话搞到你唔系有啲内在问题啊？ 系咯，即系系啦。 但情绪病就唔系讲情绪，你情绪影响你做咗一个好严重嘅决定，又影响咗香港人， 影响咁多香港人啊嘛，又令到香港人更多情绪病啊嘛。咁所以你头先讲开风土病咧，本土呢啲样嘢咧，即系其实咧，我估都系即系近年香港嘅焦点啦，甚至乎咧，即系之前有关于十年嘅批评啊，讲云吞面嗰啲咧，其实都系一啲。 听到呢单未得人讲啫。 系一阵我哋可以讲，因为咧，我哋可以讲下一啲本土嘅话题。 系啦。 全成为万花，陪同人群见证繁荣和低洼，豪情潇洒气概似少年流华，外貌带点草根却高雅，你最好打 呢首咧又系呢个2006年嘅作品啊，《我爱茶餐厅》 系啦，即系好本土感觉嘅一首作品啦。 系啊，其实即系本土呢样嘢咧，不嬲都喺香港嘅即系嗰个讨论嘅环境里边噶啦。其实只不过系近年嗰种即系政治上嘅本土咧，就更加系即系突咗出嚟啦，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自己一向咧都好中意写呢类咁嘅题材嘅，即系我自己亦都中意茶餐厅啦。 茶餐厅我都系好中意，因为即系读书时已经好中意食茶餐厅，学校附近啲茶餐厅食餐，即系日都食嗰样嘢， 冇错。 但系佢唔使烦。 但系又系嗰个问题啦，即系嗰个十年间嘅转变咧，茶餐厅亦都好大嘅转变嘅， 好多嘢体会到添。 系啦，即系第一就系话咧，好多细嘅茶餐厅冇咗，就变咗啲集团式嘅茶餐厅，嗰啲脆乜啊、乜画啊，跟住嗰啲咩佳记啊，嗰类咁样啦吓。 模式系啦， 系啦，即系集团式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咧越嚟越贵啊。 系啦， 哇！你头先我头先讲嗰啲集团式嗰啲咧，你估食一餐茶餐厅，你估嘢少啊？完全系一种即系去餐厅 牛腩饭加杯嘢饮，随时一嚿水落 一嚿水 咁滞噶， 系唔使讲啦，一嚿水讲完。咁呢个第二、第三咧就系贵咗之余咧，啲嘢仲要系细咗。 系因为佢啲茶餐厅，譬如我街坊茶餐厅，你个蛋挞卖到5个半都好贵，已经发觉茶餐咪39蚊已经系36蚊，即系块餐肉越嚟越薄。 系啊， 越薄又一片片啲咩设施，佢冇办法，唔通加到你40几蚊一个茶餐食唔到嘛？ 冇错，同埋你见到咧，就嗰啲牛油猪咁样咧吓，即系越嚟越细个， 系啊，牛油越嚟越少又 系啦，即系你见到咧，即系其实即系有一个咁嘅转变喺度咯。即系嗰阵时我讲即系我爱茶餐厅，我都曾经之前有同啲一啲访问里边都讲过咧，即系我都好想写一首咧，调翻转叫我不爱茶餐厅，就讲翻呢啲嘢啦，就 系 话即系其实你再即系头先除咗讲嗰三样。样嘢之外咧，其实你都放眼下其他嘅地方咧，香港茶餐厅嘅特色就 系 咧，佢卖好多种嘢， 系啦，即 系 好厉害嘅，基本上谂到都整到俾你嘅， 中式又有，西式又有，云吞面又有，烧味又有，三文治啊，牛油猪嗰啲又有，焗面包又有， 系 一个系列一条 line 嚟嘅。 谂翻最原始茶餐厅，其实就可能就得粉面。粉面啊，佢原则上唔卖得饭嘅，因为个牌照问题 系 因为佢系细牌。咁但系当然而家你大嗰啲发展到可以卖埋饭面，茶餐厅就可能系卖一啲粉面啊、包蛋糕。咁因为你知道香港人即系越嚟越。越需要茶餐廳，佢咪與時並進咯。覺得喂，要提供埋飯俾你食啦。 係即係嗰種咧，乜嘢都賣嘅時候，就有一種周身都冇張嚟嘅感覺。 你諗唔到食咩入茶餐廳，你揀揾到樣嘢食嘅，你唔需要擔心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唔需要擔心之餘咧，啲嘢係唔好食啊嘛。即係咧，因為你太過，即係你有乜可能一個廚師可以煮到咁多嘢都係夠好食啊？係咪先？即係我頭先講話，即係放眼譬如話其他地方，譬如台灣咁樣，台灣嗰啲鋪頭仔賣牛肉麵嘅，就淨係賣一款嘢啫，牛肉。面最多再加埋一啲可能啲小食咁樣。 日本食啲拉麵店可能得幾款麵。 係啦， 最多揀唔同個湯底， 冇錯， 揀濃啲、淡啲咁樣。 係啦，即係好專心一致去做埋嗰樣嘢，跟住而做出好食，跟住成為咗一個品牌咁樣。但係香港嗰種咧就係即係大集團式嗰種，就乜 Q 都有得食，但係咧樣樣都 OK 啦咁樣。即係有時咧， 好難食，但係你冇乜味，即係冇乜。唔覺得好哇，好食到哇聲，即係求生百個肚，即係求生百個肚。 係啊， 即有时咧，我去到啲茶餐厅咧，即系呢啲集团式嗰啲咧， 讲集系讲咗分开集团式同街坊式， 系啦，集团式呢一种咧，你就系发觉 ，OK 个 menu 系好厚，咩都有，但系其实咧，永远都系拣唔落手，唔知拣乜嘅，即系佢连西式焗饭嗰啲都有噶嘛，咁但系发觉都系啲味真系硬系唔系好令你有一种好兴奋嘅感觉。 一般都系乜话乜话，脆乜脆乜就系咖喱咯，最稳阵，即系觉得辣辣地香口落口打个肚就算数啦。 但反而咧，你话街坊嗰啲咧，其实应该咁讲咧，我估即系个食材都贵啦，即系街坊嗰啲都难做嘅， 好难做， 系啊，咁所以都令到嗰样嘢咧就唔系话咁即系咁好食咁样啦。 同埋嗱，去茶餐厅种文，我觉得茶餐厅种香港好地道嘅文化，但系而家后生仔对呢种文化唔系好 get 到，即系我哋细个茶餐厅，喂，可能有一张台，大家喂搭台好逼，快快脆脆俾白泥俾你食咁樣，即係嗰種好 raw 咁感覺。或者因為譬如你街坊好似我街坊茶餐廳去咗可能都好多年，然之後你喂周老闆坐低唔使講噶啦，奶茶 係 菠蘿油咁，即係好 friendly 嗰種感覺。但係而家見到就係啲後生仔譬如茶餐廳唔係好容易搭台嘅，搭台會西面黑面，或者二人卡座就即係枕完連啲凍飲啲。冰都融埋，仲喺度傾偈， 係 因為即係譬如地望一望你，你啲完全冇意欲，或者轉個兩個窗埋一邊啊，即係冇嘅。咁明白茶餐廳其實佢成本都難做，其實佢因為靠做好多轉好多轉， 係 好啦。試過啲人入到嚟，首先佢唔肯搭台就走，或者見到你嗰啲唔好識菜，唔肯褪張卡位俾你左右 走。 咁但對於到某啲茶餐廳，哦，因為經營難啦，執笠，大家哇，我哋要去食啦，排大隊食，排 去吊唁啊，去憑吊啊， 排三個鐘入去食，咁你唔入去，大家合作啲茶餐廳咁文化，食茶餐廳有茶餐廳咁文化，而家大家要咁哇，要咁 elegant， 唔緊要嘅，你可以去四季酒店嘅 coffee shop 慢慢攤，茶餐廳茶餐廳去食嘢嗰種文化，而家係大部分冇咗，流失咗嗰種感覺。 同埋嗰種茶餐廳文化咧，係好似咧有一種有計劃地咧去將佢抹黑咁樣嘅。 係啊， 即係譬如話，即係之前啦，十年咁樣啦，嗰個批評啊，林建岳講啦，就係、是、話、啊，如果你話最好食嘅食肆係一間嚇雲吞麵鋪，你條氣順唔順啦、啊？咁樣，喂，即係其實有一種貶義喺度嘅，對呢一啲咁嘅基層嘅，你話茶餐廳又好，賣雲吞麵檔咁。其实在呢啲权贵嘅眼中咧，或者系嗰啲巴拿马文件嗰啲咁嘅啊，权贵眼中咧，佢都系垃圾嚟嘅。 系啊， 而佢系对于呢一种喂，其实呢一种咁样嘅咧，好可能系一啲基层市民自己所生出嚟嘅一种饮食文化咧，系视之为垃圾，同埋将佢系咁样踩咯。 即系我觉得 佢将佢压抑咯。 系啊，譬如云吞面喺我嚟讲，属于系香港本嘅。即係非物質遺產嚟㗎，即係幾多外國朋友嚟到香港都要食雲吞麵，即係好緊要。同埋香港好食雲吞麵都唔係平添㗎，而家 即係老實講，你如果就從一個即係經濟發展嘅角度啦，或者你去發展旅遊業嘅角度咧，其實係好應該去。加強翻呢一種嘅本土飲食文化嗰種特色噶嘛，即係你去應該係更加多嘅即係政府啊嘅大力咧，去幫助呢啲人去經營，令到佢去 develop 翻一種咧即係本土嘅一種飲食文化。其實應該係咁樣噶嘛，但係你唔係咁樣做之餘，你踩佢之餘，仲要引入嗰啲咩鬼美食車啊嗰啲咁樣咧，咁樣用一種咁樣嘅一啲好外來加埋，跟住再溝埋四不像嘅一啲方式，去即係作為一個旅遊業嘅吸引咁。其实系白痴噶嘛啲咩？ 美食车卖牛腩粉、卖云吞面会好食咩？同埋亦都不少嗰啲云吞面档系差唔多系由米其林星级嗰啲，六七十蚊一碗，我同你话我恩明，即系好贵嗰啲云吞面。我哋即系佢可能平时食啲更贵嘅嘢都未知，云吞面你估真系平啊！啲傻嘅真系。 铜锣湾咧，以前 Times Square 附近嗰间何乜记嗰间咧，而家去咗机场。 系啊， 去咗機場，咁我又即係因為我住得近機場啦，所以有時都會去一下嘅。咁嗰間嘢咧，其實啲面真係好食，但係就好貴。 我細個住嗰度住銅鑼灣去附近，即係我十零歲已經食到有食到大，真係街雲吞面食粥係好有名，好多亦都食得好多打入腦，即係特登有司機車架 Benz 停入去食 㗎。係 佢真係好好食嘅雲吞面。等於而家你後來搬咗去附近嗰個咩希慎商場定咩上面咧，都賣得好貴。一個人唔知食碗雲吞麵，即係成幾廿蚊，但係仲要細蛹嚟嘅啫，唔 係 好飽，點變係好貴嘅嘢嚟？ 我講俾你聽啦，譬如我老公婆咁樣咧，去呢一個何乜記機場咁樣啦，其實叫啲乜嘢咧？可能叫碗粥，叫一個撈麵，叫個魚皮，個魚皮係呢、這個即係招牌菜嚟噶嘛，叫個油菜，叫杯嘢飲，你估幾多錢？ 我估两嚿零水啊， 三嚿几啊， 真系唔系讲笑。 喂，呢啲系简直系呢个去呢个高级餐厅嘅 level 嚟嘅，大佬。 呢啲系唔 唔係食咩靚嘢， 唔係應該咁講，佢啲嘢真係好食嘅。但係係啦，即係佢啲料唔係話啲好矜貴嘅嘢 嘅，唔係鮑魚啊嘛，大佬。 唔係，即係 龍蝦。 喂，呢、這個即係姜葱牛肉撈麵咁樣啫嘛。喂，咁係要80几蚊喎。 佢仲有個乾炒牛河都有名嘅，但都好貴嘅。 係，咁但係係啦，即係呢一種，即係你要做到咁樣，你先維持得到。但係你諗下一般經營嗰啲咧。未去到呢个 level， 未咁多富豪去，即系去慕拜啊，去嗰种咁样嘅，嗰种咁样嘅，即系小型地道嘅产生系好难做。咁跟住就系被租金也好，或者被嗰种政府或者权贵有组织咁样去打击咧，就系生存唔到。而反而咧就情愿咧去引入嗰啲美食车喺香港卖热狗，即系其实外国人哋纽约。在个街头那里有一些美食车卖热狗，喂，这个是由人来 的文化， 香港应该就 是他们的历史的背景而衍生出来的东西的嘛。 香港就全都推个车仔出来录下云吞面啊，卖下肠粉， 猪肠粉啊，那些 才是香港的特色，手推车仔嘛。 那些呢你就去用这些广告就说、啊、这个小贩卖的东西就是污糟的。 就 是 小贩都打击他啊， 是啦，那 些车冲攻埋那些白那些车，就是我觉得好愤怒嘅， 好愤怒啊！同埋嗰啲片啊，特登抹黑到，即系哇，嗰、那个样衰衰，嗰、那个小贩咬住担住飞烟就将啲烟灰啊跌咗落嗰啲牛腩嗰度， 搞到好似导游咁样，贩毒， 冇错，系啊， 黐线 嘅。呢一种就系香港嗰种咁样，即系其实系。是很有組織咁打擊緊一啲本土文化嘅一種構成嘅。 一細個譬如去，即係而家當然戲院好新，細個啲舊式戲院出面哇幾多車，嗡嗡嗡嗡啲教剪聲，牛雜啊，烏油魚啊，即係哇睇係好開心，買嘢啊食買幾多嘢揀，而家香港睇起。咪睇個小賣部買啲 係啊，即係你會見到咧，即係嗱，即係你話對於一種本土文化、香港特色，甚至乎香港身份嘅一啲嘅打壓咧、啊，你話喺殖民地時代一定都有嘅，但係咧。香港而家喺呢个啊呢个新殖民时代啦，即系回归咗之后咧，反而我哋见到咧系仲更加严重，所以点解啲人咧会更加即系怀念吓以前吓呢个殖民地时代嘅光景咧？ 系啊。 Save the Queen 嚟自 Sex Pistols 嘅，即系最著名嘅一首作品啦。 系 咪庆祝啊英女王就九十岁大寿？ 系， 即系如果以前喺殖民地年代，香港就呢几日都唔止放假，可能有啲大事嘅宣嘅庆祝活动都唔奇噶啦。 九十岁喎， 九十岁啊， 哇！突然间咧令我谂起咧，即系一个平衡时空啊！即系如果冇九七年呢件事咧，即系有另外一个历史噶嘛，即系由九七年另一条 timeline 噶嘛，去到今日嘅时候咧，可能喺呢个平衡时空里边咧就系啦，你先讲啦，可能有好多嘅花车巡游啊，又放烟花啊， 加多日假， 系啦，加多日假咁样啊，咁样即系。系好 多皇室纪念品啊，好多嘢出嚟， 即系令人无限嘅遐想啊！对于呢一个平行时空咁样，但系可惜，即系 timeline 就并非系咁样发展。九七年咧就岔咗落嚟今日 另一条时空啊！ 唉，真系 咁啊， 系该会 系啦。咁啊，即系唔觉，即系呢个真系即系英女王就已经九十岁大寿啦。 系 咁，英国都真系啊，好即系咁，佢都好平常心去迎佢，冇啊，即系佢又冇啊，都好开心见到佢张全家福相啦。 系四代同堂张啊嘛， 系啦。 咁但系咧，即系佢即系某程度上咧，我都几等阿查理斯王子， 系咁都唔好等 啊。系啊，即系一路等咗咁多年，其实都冇机会啊，即系登基咁样，即系我估一嘢就隔代遗传嗰阵时。 咁啊 ，Sex Pistols 咁啊，其中好经典就系。当然攞英女王张相嚟嘅，我搞咗啦。 系系系， 呢二次创作大家从来冇受过任何法律上边嘅俾人质疑嘅问题嘅。 系系， 即系如果香港攞下某个领导人张相过嚟咁样搞咧，嚟即系当然而家都好就冇事啦。如果唔系，即系大家担心就呢样嘢。但系点解英国系几即系几大玩啫？冇所谓啫， 系 嘛？玩咗几廿年张相。 即系你唔好话恶搞啊！你真系影佢一张，譬如彭丽媛满面粉嗰张相咁，我估你都好大镬啦！ 大镬啊！ 真系点同咧？ 真系唔知 God Save the Queen 啊！ 真系， 即系大件事，即系天有。 即系好在香港就冇呢一个，即系你话呢个领导人嘅寿神咁样，好在就冇啲咁嘅嘢。如果唔系咧，我估都几大镬嘅。 咁內地又唔冇呢個崇拜主義噶嘛？ 講咯，講啊話唔搞個人崇拜無神論咁樣啦，講就咁講啦。但係即係嚇，其實都會有類似。 講到咗一套，即係用另一種另類嘅一種崇拜方式啦。 係， 即係大家都係一個時人平空，咁冇辦法啦。我哋就脱離咗英國，係啦。就回歸一種好嘅懷抱， 冇錯， 咁行咗另一條人生路，行咗一 冇錯， 第一路， 係真係慘，搞到咧連啲雲吞麵咧都覺得係一種衰嘢， 下賤嘅嘢，即 係下賤嘅嘢。喂，你又點樣睇咧？即係你覺得阿林建岳講句咁樣嘅嘢咧，即係話呢個雲吞麵就係成為呢個最佳嘅食肆，你條氣信唔信咧？你條氣信唔信？ 我就信到爆，點解唔信啊？ 係 好食雲吞麵幾好食，咁佢冇辦法，咁佢生活即係佢都上。富二代啊，即係用個好聽啲嘅富二代啊，咁即係佢阿白英林白英就比較捱嘅，係啦，咁白手興家嘅，咁就你好易話佢係孤寒嘅，就阿林白，即係佢就唔係嘅，佢大花東即係哇富少， 係 即係如果以前嗰啲舊啲嘅 terms 可能都比較歐陽 playboy 而家佢大家同幾多哇靚嘅女明星扯上關係咧等等，即係可能佢食可能佢食啲雲吞麵，即係可能喺啲。六星级大酒店食云吞面，嗰啲就即系 cheap 嘢当皮小食啦。佢咁佢好识饮识食嘅，佢饮食食啲佢好叻嘅，就觉得即系佢搞多引入好多外国好贵嘅餐厅同埋酒店咁样，即系咁样佢真系唔明白呢啲系好香港人嘅，即系佢觉得自己。即係佢本身同佢講嘢，不嬲都用個難聽啲去講嘢，蠢蠢地嘅。不嬲都，我認為佢蠢蠢地講嘢，即係詞不達意嘅。佢可能覺得有啲後邊有啲好。即係好 raw 製作嘅嘢，攞最佳即係食肆就唔份你啦。咁但係佢即係唔應該攞雲吞麵呢樣嘢嚟查，即係佢詞不達意咯。咪就話個人個腦筋唔係咧，可能即 係咦？即係又係有啲問題，即係有啲病咁樣係咪咧？ 我覺得佢有啲病啊，講嘢。 但係咧，即係你作即係以佢咁樣啦，即係 佢有咩成功過去搞 佢？我係成功咁，即係成為咗一個旅遊發展局嘅主席啊，幾成功啊，幾有地位啊！ 大間唱片公司嘅 係啊，又可以同咁多明星咁樣可以，你話頭先話齋扯上關係嘅嚇，我想扯到只有得扯就扯唔上關係， 係照顧人哋好多年 係啊，係啊，就上唔到關係嘅啫嘛，齋扯嘅啫嘛，我哋就真係 即係佢唔係好明白個，即係佢可能太過即係。 生活即係堅離地啦，即係唔好明白香港一般人社會嘅生活方式啦。係，即係佢諗法，我相信佢諗法就一定都，我相信呢啲好傳統嘅香港人、潮州人，好中意雲，即係好本土嘢嘅，即係雲吞麵都冇問題，啲雞腩咧食啲好即係好 raw 嘅嘢都覺得好食。 係， 即係好食唔好食唔代表佢係一種好 raw 或者係一種好平民化食品。 嗯，係，但係即係嗰種價值觀咧，所從呢句説話所顯現得到咧，就係話即係佢嗰種蔑視， 完全咪建立 草根文化， 完全建立喺一啲用錢。堆砌出嚟咯， 唔系即系啦，即系你一种，如果你用呢种嘅态度蔑视嗰个草根文化，蔑视嗰种香港由久以嚟由民众所即系衍生出嚟嗰种嘅即系风俗嘅时候咧，而佢系作为一个旅游发展局嘅主席，佢系用呢一种嘅态度去推广香港嘅旅游嘅时候咧，你发觉其实系嗰个方向系好错好错。即系你只会系就系搞嗰啲乜鬼咧？就系、是、搞嗰啲咩啊？尖东出边嗰啲咩星光大道啊？跟住喺咩大屿山啊？呢、這个即系宝莲寺嗰头咁样搞咩叶问馆啊？即系系搞埋呢啲咁样嘅兼觅咧，完全系同香港本身嗰种本土或者系讲风土啊，嗰种所衍生出嚟嗰種嘅文化嘅資產咧，係完全割裂嘅。咁樣嘅態度去推廣香港旅遊業咧，其實係喂人哋去你香港貪你乜嘢啫？即係以前真係話即係嗰啲，尤其是好多外國嘅遊客、歐美嘅遊客嚟香港就係、是、啊，覺得香港啲 美食 真係講緊地道嘅美食，同埋嗰陣時買嘢平咁樣嘛，即係你香港有一種獨特嘅吸引力。好啦，你而家走去跟大隊玩啊，又名店啊，又呢、這、一個即係美食車啊，跟住又即係整埋啲咩葉問館啊、蠟像館啊嗰啲嘢，完全都唔係你本身有嘅強項嚟嘅。咁你點樣可以即係令到香港成為一個有特色嘅旅遊城市咧？如果你講到啲旅遊業啊咁緊要嘅時候，其實係真係錯曬嘅。 冇咗，即係你將香港嘅原有特色，即係將佢扼殺咗。 係啊， 即係大家即係好多排香港哇，食雲吞麵啊，去茶餐廳啊，即係係好，即係然做多譬如台灣星嚟到香港，即係菠蘿油啊，茶餐廳一定要去食，即係好緊，即係覺得哇，即係。外國冇啊嘛，啲移民好似譬如日本有地方都覺得話要開茶餐廳，做到咁堅味，即係呢啲係香港特色嘅，即係雲吞麵其實真係即係好香，等於代表到香港人嗰種感覺。 同埋咧，即係我見過咧，譬如台灣嘅一啲嘅即係呢啲咁嘅文化政策咧，又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哋咧好聰明咁樣去利用翻佢自己本土特色，譬如話佢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嗱，佢自己本身嘅音樂嘅事業，即係或者佢音樂嘅產業都幾強啦。 係 咁，佢哋就會可能係咧。搞一啲咧 MV 嘅喺 MV 拍过嘅地方就搞一啲导赏团，去翻嗰啲地方去搞翻导赏团。咁变咗其实你系通过呢一个一啲文化产品、音乐嘅产品，去咧连结翻你本土自己特色嘅地方，又等于其实韩国都系咁样嘅，即系韩国嗰啲即系话可能喺啲 MV 出现过嘅地方，又会即系变成咗一啲嘅旅游景点啊咁样。其实你系通过呢啲咁样互相去扣连去 highlight 翻。你嗰個本土嘅特色， 譬如英國咁，譬如 Abbey Road 咁經典嘅錄音啦，即係香港二樓後座，當然個情況有啲唔同啦，但係即係。其實喺香港對於一種本土音樂嘅文化，而家後咗好值得去。 即係同埋你，即係你其實可以好好咁運用嘅啫。譬如話，你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啲電影好勁，而當中可能好多係譬如古惑仔電影咁樣嚇。咁你咪將呢個古惑仔電影連結翻砵蘭街，咁你就可以將砵蘭街其實係可以，即係將佢好好咁樣變成咗個景點啊，或者將佢管理得好啲啊，咁樣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對於外國人、對於外國遊客係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嚟嘅喎，即係覺得哇！香港的 gangster 是怎样的呢的、原来、现在是这样去经过管理很安全 的大家会去这样。但是、不是这样现在这些这样即是整个古灵精怪的。 就是搞到四不像这样。 这些不就是即富二代、有钱仔坚离地、生活完全跟香港基层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所想出来的东西咯。 简单一点说就好多是四不像不是九不搭八搞埋你出来。食雲吞麵好就話咁啊！佢阿田少都即刻串串啦， 係啦。咁啊，田少就呢期就抽水好叻嘅， 抽水呢期真係抽水王啊！ 佢應該請咗個 PR 咧，專係諗幫佢度呢啲嘅，即係係啊。咁但 係佢哋本身都 friend 底嚟嘅， 即係邊個同邊個 friend 底啊？ 田少啲 friend 底應該提一提醒佢啊！ 即係同阿岳少 嗰啲，佢覺得一提啲一齊。 飲飲食食嗰啲人嚟噶嘛，即係、即係可能田少仔啦，可能佢揾咗好個公關，好多人幫佢，可能田少都可能好好堅嚟你噶，但話俾你聽，喂唔係呢啲，你要貼地翻啲喎。 係，同埋即係譬如又話電影咁樣啦，即係你十年咁樣，即係咁得到關注咁樣，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好好咁樣將佢發揮。你亦都可以某程度上將佢變成一啲即係可能係我唔知啊，即係係咪旅遊嘅 attraction 唔知啦。咁但係即係你可以有一啲即係你真係喺香港，你好有系統咁樣官方咁樣去做一啲嘅研討會啊，成日雖然就嚇佢裏邊講嗰啲嘢可能同你官方係好唔夾咁樣，但係喂大佬啊，呢啲係創作嚟噶嘛，即係你幻想啊，你即係你。即開放啲得唔得咧？ 即係講住你搞葉 文，完全係即係一種意識形態，就覺得即係要依啲咁樣嘅啊！你鬧政府就要打壓，即係呢種咁樣嘅視野咧，即係你先唔好講政治先，但係你作為一個政府，有啲咁嘅視野真係狹窄到咧， 即係狹窄到啲冇難以形容，好似譬如即係你講話搞葉文館，因為葉文個電影好似好勁咁，其實咁香港打搞到今年嘅李小龍館，即係都咁辛苦先搞到，都仲要係。即係喺星光大道擺咁李小龍像，其實李小龍仲有好多嘢佢講噶嘛，即係你冇一個好 organize 去保障呢啲好香港代表到嘅藝人，譬如好似大家講譬如梅艷芳咁樣，即係佢好多遺物都要俾人咁樣拍賣，就好淒涼嗰種境況，即係佢係對香港樂壇做咗多貢獻，係啦。 係啊，即係所以咧，唉，算啦，即係講 即 係 旅發局其實幾。即係你睇外國旅發局，即係人哋外國唔乜唔拖唔係旅發局啦，即係推嗰旅遊嗰啲係好成功。香港你以前即係上一次2003年搞過維港巨星會，都算係一個即係笑柄啦。即係唔搞，不而家搞即係搞到真係 真係完全係笑話嚟。 但 係 問題係個群星嗰個級數真係唔係講少，真係 係 真係正到爆。但 係嘅，但係就變咗 即刻一鑊粥，即係又係成即係香港最叻就上呢啲國際笑話。 係，喂，我哋聽多首歌，睇下日本呢方面又唔知搞成點樣嘅咧。我又聽首歌先。 Like a beast 啱啱听过呢首歌就系嚟自吉他手 Ilolan 嘅一首作品，叫做 Sakura。咁就唔系一般大家以为成日听到 Sakura 就唔系嘅。咁呢首歌就有啲悲 嗰只啊， 有啲悲凉嘅，就系佢系英德系列推出嘅一张唱片，即系专辑里边嘅一首歌咧，就系提醒啲人唔好忘记咗311嘅灾民。其实好多人仲喺度收化紧嘅。咁但系即系几年，咁你最近日本都发觉，即系个地震亦多啲喺过一两礼拜啦，即系大小小都仲好多。咁呢首歌亦都继续相信为振奋人，因为日本人睇到就系、是，即系依然去地震咁惨，见到啲灾民，但系都仍然佢哋仍然系好冷静或者。 是 香港人一个笑话就是无线有条 crew 去拍节目，竟然话带唔够食嘢，人哋俾嘢佢食，即系你 唔系啩？ 有冇睇段新闻啊？ 冇， 即系又系拆出国际啊！ 嗰、那个系几时嘅事？即系 啱啱拍熊本大地震啊！即系佢就唔系新闻部嚟，好似我唔知道，即系类似啲应该有少娱乐台嘅人嗰类成分去拍嘅， 系咪嗰啲东张西望嗰啲啊？ 嗰类 sorry 系啦，就去到话谂住去到买嘢食。人哋排五個鐘頭隊分得兩個飯團，你做去之前你冇做下功課，嗰邊又冇食物，你一帶食物自己，你唔需要去俾佢哋食，你自己出庫你自己搞掂啦。去到話揾唔到嘢食，跟住有個人即係都係有就話其實啊，我哋嗰陣係做出嚟嘅啫，話好似其實唔係我哋有嘢食嘅，即係我就唔好，我唔 buy 嘅，即係俾人覺得即係俾人真係好。工好好心嘅，你冇嘢食，哎，俾 share 你食，你幫唔到人，你仲去分薄咗人哋嘅食物，即係呢一次你唔好去做 show 啦，人哋真係面對嘅困境，真係你香港人想象唔到，但係日本人嗰種堅毅嗰種，即係冇即係冇對政府抱怨，其實本311到而家其實好多人仍然仲係瞓緊街嘅，本政府好多時都冇去揞住啊，或者啲核污染都係冇公布，但日本人都仲係都好多，其實日本街度多咗好多示威，日本人但係好克制，即係對於佢面對個困境，今次九州嘅大地震真係好嚴重啊！睇翻新聞，即係斷咗條橋喺另一個對方嗰個一個荒島，咁喺日本咁大家覺得哇咁發達嘅城市遇到天災都真係冇辦法，只有。盡量去救唔到都冇辦法，嗰種心態，即係好無奈對於大自然嗰樣嘢。即係有個就希望佢就講大家啊，即係鼓勵大家，即係對於一啲離開咗人，我哋會冇忘記你啦。亦都即係希望將唔破壞咗嘅嘢收復翻去，由頭再重新嚟過啊咁樣。即係一種鼓勵，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咗嗰件事，因為其實大家因為本喺即係311之後咁，即係安倍政府上台，其實我估佢面對好多係日本即係。佢處理唔到個問題嘅，咁就變咗可能就變咗佢喺政治啊，好多用好多問題去將件事 divert 咗，即係佢挑起同鄰國嘅好多呢啲同我哋中國嘅一啲紛爭啦。其實即係某程度上佢想將311啲事淡忘咗，但係其實所以日本人呼籲大家唔好忘記咗，其實311好多嘢未解決出嚟嘅，即係未解決到已經又今次九州大地震其實都好大件事。咁今日好似定尋日唔記得，好似福島附近都有地震。咁我就星期六就會過日本，我本身就去睇 Elon 嘅演唱會啦。咁就希望去到都了解下當地，即係。他哋啲人嗰種心態啦，即係希望帶啲關懷啊，關懷俾佢哋啦。 安倍今日都咩嘛，係向呢個靖國神社去呢個提供祭品啊嘛。 都係㗎，佢為咗做呢啲啦。 即係呢一啲係咪即係可能原來都係一種即係分散注意力嘅伎倆嚟嘅咧？咁 即係我同一啲國際政治學家有呢個分析嘅，其實 係，因為嗰個係你嘅 friend 嚟嘅。 係啦，即係咁啊，唔係同佢分析嘅，同第二啲啦。 大師 咁就因為日本其實真係。佢解決唔到311，即係佢日本人其實佢應對好差嘅，當一日係搞唔掂。 係 咁，日本人為咗佢唔想將呢個俾人將國家嗰個形象好俾人覺得哇，好似處理唔到啲事咁，即係變咗就將個焦點放喺第二度先啦。 係 日本人，咁日本人真係算係真係好守秩序，唔會搶嘢食，啲冇嘢食都唔會搶排幾個鐘頭隊輪個飯團，即係第二地方。即係已經可能搶嘢食啊！美國已經放火，喂，搞錯啊！即係唔企，美國冇乜咁秩序咁。一般人遇到呢啲災難性事件，佢哋日本人永遠都有一種好令你好肅然起敬嘅一種態度去面對呢種情況。佢哋可能因為好難過，可能個親人唔知去咗邊，但係其實佢哋仍然係好耐心去等待政府去幫忙啊，群眾之間嘅互相守望咧，嗰種係真係顯現得好好，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嘅呢樣嘢，係值得好值得我哋去學日本人呢一樣嘢。 係你頭先講咧，香港嘅傳媒啊，或者香港嘅電視台，咁啊走到過去，跟住即係不單止幫唔到人，仲要咧要人哋多分你啦。咁呢個已經係即係衰啦。 係啊， 但係咧，似乎喺呢個中國人嘅DNA 裏邊咧，即係對住呢啲咁嘅災難事件，尤其是發生日本嘅災難事件咧，即係更差嘅都有嘛。即係之前有講過話啲大陸嘅網民係 甚至乎是即系鼓掌欢迎开心，即系话啊，但系即系抵你死啦！有单咁样嘅地震发生咁样，乜嘢都民族主义上脑咁样，或者系点样，即系更加恐怖咯！我觉得嗰样嘢 好丑恶件事，即系战争系战争件事，但系呢啲唔系每一个日本人都好鼓吹呢件事。即系咁而家大家我都日本朋友，但我唔代表佢哋都支持安倍政府噶，系咪先？你唔可以因为佢而仇视埋其他人噶嘛？同埋即系香港人。唔俾香港中國人嗰種永遠都係嗰種幸災樂禍，即係嗰種民族主義上腦 over 曬嗰種咧，近年係越嚟越強國啊嘛，而家 係 即係令人係好憤怒啊，其實 係即係唉唔知啊，即係 唔識講嘅，即係有時見到即係作為香港人，即係中國人啦， 即係呢啲係會令到你覺得羞恥嘅咯。即係點解 幾強化揾幾多錢？ 係啦，成日都喺度問就係話啊，點解你人心唔回歸啊？點解你即係冇嗰種民族認同啊？咁樣喂，呢啲咪係原因咯？即係喂，你作為一個即係基本人性嘅表現都冇，見到人哋幸災樂禍，見到人哋咁多傷亡慘重，你仲喺度拍手鼓掌？ 對於大陸嚟講，呢啲天災橫禍就係有啲撲街出嚟混斂財嘅機會，又可以點樣呃錢啊？點樣做點樣？同性取啦，日本人冇嘅，唔會俾人搞啲捐款係到位，唔會俾人袋去走咗去邊嘅。 係啦，但係即係你當你咁樣嘅時候，你叫香港人點樣去即係認同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國家呢一種咁樣嘅 identity 咧？即係我點喂你咁樣咁冇人性咁樣幸災樂禍咁樣，我點樣認同你先得㗎？即係呢個其中一種。 但係你中國本身日日都呢啲人為嘅天災橫禍不斷發生緊嘅喎， 係嗰 啲避免唔到地震，但香即係內地幾多問題打出。疫苗或小朋友嗰啲系你人为嘅因素嚟噶， 系即系更加就系话咯，即系你呢啲咁样嘅好多时好多系啦，呢一啲譬如话之前啦，深圳嗰、那个沙个山泥头山咁样冧， 冇人再睇件事啦已经。 喂，嗰啲系人祸嚟噶嘛？即系你见到你嗰、那个你成个国家嗰种咁样嘅 management， 嗰种咁样嘅管治文化，或者嗰种嘅即系人与人之间嗰种关系，点样去劣质地制造到各式各样嘅惨剧？呢啲嘢又咪又系令到人冇办法去认同你咯？ 商品劣质、食品劣质、人性都劣质咗佢。 系啦，你又见到咁多嗰啲即系财大气粗嘅嗰啲嘅旅客， 系啊， 唔单止喺香港咧，去到外国嗰啲一样都系咁样， 都系咁样啊！ 哇，到此一游啊，抢嘢啊，扫晒啲嘢啊，整污糟你啲古迹啊，咁样。嗰種表現，喂，你又係叫點樣叫由佢即係香港人去認同呢樣嘢咧？即係你成日喺度話人哋唔認同你，話你人心唔回歸，唔該你自己檢討下自己先啦。喂，你個國家所嗰啲人嗰寫顯出嚟嗰種民族性啊， 係羞恥啊，令人 係令人羞恥啊嘛。問題係咁你夾硬要人去認同你，要你人心回歸，其實呢樣嘢係真係好難噶嘛。即係日本人就係好唔同咯。你先講嗰種， 即係大地震，即係內不內都有。即係從來你唔會話見到大家嗰啲捐款啊，嗰啲嘢不攞就貪咗去。即係內地每一次啲事就有一陣就，哎發達啦呢鑊又係商機無限嘅啦，各種各樣嘅呃錢籌款嘅嘢啊，香港人捐咗去豆腐渣工程，喺啲爛樓俾人。日本你冇嘅，即系你真系需要救咗啊！但系所以大陸人，即系呢种，令你啲香港人大家反感去捐錢翻大陸嘅， 未必係單止係即係嗰種即係斂財嗰種嘅，甚至乎喺即係喺災民之間嗰種就係話即係原來喂有嘢都要爭，即係我要搶嘅，我要即係喂，總之我自己嚇生存得到最緊要，你又或者你死嗰種咧。即係你日本人，你呢個 case 係冇咯。 我見到新聞片影到，即係譬如日本人都好中意養動物、養狗，見到即係喺啲地震災區嗰啲嘅啲臨時收容所，啲人都啲寵物都遺留，都帶翻走。你對第啲地方，喂，我化咗冇，仲你自己隻狗啊！即係你見到嗰種望到係好心酸，但都即係覺得嗰種好温暖。 即係大陸邊有啲話貓狗嗰啲都係寵物嚟添啊，攞嚟食噶嘛。 見到新聞片影到嗰啲人，即係仲見到個人個樣，即係可能佢都家園盡毀，但係佢攬住隻狗喺個收容所度咁都。即係好温馨，但係見到你好心酸，其實 係啊。 但係問題佢養只即係寵物，佢只狗係佢屋企人嘅一部分。 係 佢唔通地震冇嘢食，我唔掉低佢咩唔得嘅？ 但係問題係，如果你調翻轉中國人 食咗即係冇飯食， 唔好講話動物啊，屋企 人啊嘛係啊， 屋企人都可以出賣啦。屋企人都係即係喂用利益計算，即係喂原來你係害我嘅，我連屋企人都割席都可以，都可以搞你啦，係咪先？屋企人都照打啦，照揼啦，係咪啊？即係所以。 這個就是那個民族性的分別，而就是說即是香港而這麼好彩或者這麼不好彩，經過這個英治的時代發展出一種對於文明的一種的看法，或者對於文明的一種的理解，那這些東西真的是在這個香港人這種文明看法或者 standard 之下是真的接受不到嘛，那你叫人怎樣去即 是人心回歸呢，真 是人心回歸嗎， 即是你除非洗了腦的话，但系唔系你都过唔到自己，有啲嘢真系。 系啊，真系接受唔到啊！ 沉实的花香，妻子的笑声，过去美好片段。监仓的窗，锁链的声响，告诉我知往日成为绝唱。轻松醉过后幻想，生活又如常。怎知却中伏被骗，成为奴隶，大劫在头上，不堪设想。披身鸡蛋撞石墙，不怕撞。怎想到昨日还有，会刹那变走，将千吨雪霜扛在头上。 一首咧就叫做《雞蛋與羔羊》， 終於可以喺紅館上面同大家唱。 係啦，真 係。嗰個紅館即係啊， 因為呢首歌真係冇乜。 点公开唱过？系咪系还是系冇咧？系冇公开唱过。 之前喺出碟嗰阵喺927喺麦花臣嗰个好小明嘅音乐会唱过嘅， 系啦。但系之后就冇公开唱过。 系啦，仲系一个咁大嘅地方。 系，即系我自己都好感动嘅，即系咧，因为当佢响起嘅时候咧，其实当即系现场嘅观众嘅反应都好大嘅。 系啊，大家都好期待其实。 系啊，即系都香港尤其是香港站啦，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就其实就不能够缺席嘅，因为毕竟呢首歌都会系即系同香港嘅一啲即系一啲抗争嘅一啲想象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啦。咁系啦，我自己写嘅时候都系其实谂嘅谂啊，都系即系同一啲系即系咧同一啲咁样嘅抗争嘅事件有关嘅。 系啦，咁咁啱就系推出时嘅时间就撞正呢个占中，即系 timing 上就好似好巧合。 佢出嘅時候咧，就係七一大遊行， 七一大遊行 當日。 我講只碟，我講只隻 係碟就係係啦，即係佔領嘅時候出。 冥冥中好似好有 929出， 係 928之後， 係啦， 929出， 係啦，即係好似好多嘢好有冥冥中有啲安排咁樣喺度。 係啊，即係我哋一早就 plan 咗929，當然就唔知道有928事件啦，即係唔知道會有催淚彈啦，係咪？係 啊， 咁就但係就係 927做完演唱會，我哋喺慶功宴已經發個新聞睇到，都已經好緊張喺個。 我冇慶功宴添啊， 你冇去到咩？ 冇，我一完咗個 show 之後，我就過翻金鐘啦。 金鐘 係啊，係啊，因為嗰陣就係緊張噶嘛，當晚係即係 學生已經學生話場度噶嘛， 啱啱我去到嗰陣未我去到嘅時候咧，即係927個嗰個音樂會完咗之後咧，麥花臣冇過翻去啦，就未嘅。咁但係不久，我諗住已經冇乜事發生，因為嗰陣時個集會已經宣布咗。係 咯，大家諗住冇事嗰晚其實 係啦。而我太太咧，佢當晚係做緊嘢嘅，喺 Art Centre 應該。咁我哋約咗就話啊，既然冇乜嘢啦，我哋喺翻即係你完咗工作啦，喺 Art Centre 咁就出翻嚟金鐘嗰度搣一搣之後就走。咁點知傾完呢個電話不久。就咧就聽到阿黃之峰就話宣布咧要衝入呢個公民廣場咁樣，跟住就事件即係歷史就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而嗰晚我哋都就喺嗰度留到好夜嘅， 所以好有感覺嘅，即係嗰幾日正嘅 時候，係啊，即係啦。你而家講翻呢段歷史，即係講翻嗰個時序咧，令我諗翻起當時嘅情景，即係嗰晚就係即係衝入公民廣場之後，咁跟住我哋成班人啦，即係我太太同埋另外一啲朋友咧，就喺公民廣場隔離喺度聚集。搞到成四五点咁样嘅嗰晚，结果我哋都有走到啦，但系即系四五点咁样，咁跟住嘅事件就 系、 是、跟住嗰日就咩啦，大家记得啦，即系呢个催泪弹咁样啦，咁又系嗰样嘢啦，即系翻转头就系话，即系你见到嗰、那个呢十年间嘅发展咧，嗰种嘅即系衰落同败坏啦，同埋我谂系近呢两三年啊，尤其是近呢三年啊，尤其是呢个梁振英上咗台之后咧，嗰种败坏嘅崩坏崩溃嘅速度咧，系真系令人即系咋舌嘅， 系 即系你又会见到即系系啦，头先我哋都讲即系讲唔晒噶啦，各式各样嘅嘢，咁即系最近嗰单就系咩啦，即系安宇事件啦，姜国元无端端被炒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事件， 即系仲有特事特办事件啦。咁你上个礼拜大家都系 记者 就静咗啦， 系啦，特事特办呢一个又系离晒谱，即系嗰种对于制度，即系英治时代所留落嚟行之有效嘅一啲嘅制度咧，完全系无视啊。 系啦， 即系嗰种你话即系机场安检啊，或者点样自己去亲身认领翻行李先至可以攞翻入去。嗰種咁樣嘅制度其實係一路行之有效噶嘛。 新嘅文件就係話當時有建議俾佢，就係阿梁太拒絕啊嘛。 冇錯，即係話咧，叫阿仲恩出翻嚟，自己領翻個行李，跟住再入個安檢，再入翻去，咁咪搞掂。是有提議過，而咧嗰個文件就披露咧就係梁太反對啊，係 啦， 跟住就搞咗成啊八九個字咁樣， 跟住就對阿爸爸打俾個女女就話：，我唔係個女打嚟求救，我同佢道別。 係 timing 上就咁啱嘅，咁啱打俾道別時就爸爸留嗰啲嘢， 係 苦咁樣啦，我推測嘅啫啦，我推測嘅啫，跟住就俾個電話我同佢講講啊，講喊啊， 係咁跟住係咧，之前有啲文件就話其實有呢個即係機場嘅員工要道歉啊咁樣啦，而阿朱佑倫啊。阿飞天猪咁样，上个礼拜喺呢个机场嘅集会又披露咗啲话，喂，嗰个人嗰度喊， 咁只一个普通市民同你讲道理，讲到咁，同埋可能你显示到我系，喂，我系边个？特事特辦，令到壓力，令到對方一定喊唔起啊！ 係啊， 你知佢係邊個？ 係啦， 仲有爸爸喎。 係啦，我仲有爸爸姓梁噶嘛？咁樣即係 壓力咁。嗰啲咁前線員工真係其實好大，咁樣俾施壓，其實真係你。同攞啲槍指住個頭夾中，咁 有冇分別？ 冇分別，冇分別， 冇分別嘅喎。你唔攞住把刀行住佢攞個電話啫， 係啦。 嗰個電話比刀更厲害。裏面講緊邊啊？哇，仲有一把刀喎。 係 啦，幾緊要嗰把刀？ 即係啦，即係嗰 電話刀。 呢啲咪就係即係個崩壞嗰個最強嘅都顯示出嚟，就係話即係嗰種人用特權用自己嘅權威可以原來 override 咗一個制度。因為 suppose 原來制度 咁多人去 suffer 係啦，而本身制度嘅目的就係話其實係去監察一啲人點樣去行使佢嘅權力，令到呢一個人即係令到大家會可以公平少少，令到即係公義可以比較容易去彰顯得到。而家就係話唔係啦，將你啲制度啊、所有程序啊呢啲嘢視之為廢 嘅工作者，就係受到好嚴厲嘅。 係啦，係廢嘅一班人，呢啲係依人啊，呢啲制度係廢嘅。一人之上，特首要超然地位， 吓 要冇错， 要 特事特办，完全要高过绕过晒呢啲咁样嘅程序同埋呢啲公义嘅嘢，就一人之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即 系 完全翻翻一种帝制咁样嘅情况。 咁但系 喂，呢个咪就系嗰个崩坏嗰、那个，即系点解我哋今日会即系仲喺度讲呢个英女王吓九十岁生日，又或者之前 我都系好希望今日喺 London 噶，喺英国嗰个好开心噶， 系啦，同埋又或者之前当呢个讲紧香港嘅第一家庭，跟住会有人攞翻彭定康嗰一家人嗰啲相出嚟去怀念，点解会有呢个怀念呢，就系、是、怀念当时 个女靓过佢个女啊？ 呢个当然都系都系，但系个重点。点唔系呢个问题？ 系啦，佢种亲切感。 个重点系当时就系话有啲制度呢啲咁样嘅嘢去 secure 一啲公义，同埋去保障，令到个人一啲特权唔会，即系或者你嗰个行使权力系唔会过分，唔会过笼啊嘛。 系 会有一个即系制衡嘅作用啊嘛。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就系话喂，人大晒嘅，喂我姓梁嘅吓、啊，我系姓习嘅，我系大晒， 系 或者我巴士乜乜系大晒。呢啲咪就係翻翻即係其實講緊好似嗰陣時啊，貪污好勁嘅香港嗰啲啊， 七十 年代未有 ICAC 嗰啲年代，就係人就最痛恨呢啲嘢啊嘛，最痛恨唔公平嘛，喂啊，你有爸爸係邊個係邊個，你就可以有特權，你可以攞曬啲機會，啊啲女俾你溝曬，啲工俾你，啲錢俾你賺曬，係唔順啊嘛條氣。以往就係話有制度。可以去盡量呢啲嘢唔會發生， 係 啊，公平翻少少。 所以我認為世界就從來都冇公平過嘅。 冇錯，但係即係起碼少少盡量係啦，即係呢個講緊程度問題，即係絕對嘅公平，即係烏托邦冇啦， 係 啦。但係唔係而家去到另一個極端嘛？係喂，除咗人治嘅啊，人有特權嘅大 Q 曬嘅， 即係你唔係佢嗰個黨派，你就睇件事啦。 係啦。咁所以咪條氣唔順咯？點解會覺得窒息咯？點解會覺得唞啖氣都好熱咯？點解會有情緒病咯？咪就咁解咯。 係咯，咁就話有祝願啊，阿證人啊，情緒病嚴重咗就可以申請休假。 但係諗下啦，即係佢咁多特權都有情緒病，咁即係話證即係證明乜嘢咧？係即係佢係一個幾咁。几咁即系奇特嘅一个人， 系 即系你已经享受咗唔 多得仔啊嘛，多凡系 over 都唔好啊嘛，特权多就系好过瘾啊。 又或者系应该话享受惯咗特权咧，突然间俾人挑机，条气又唔顺，即系佢有佢嘅压力。 我觉得即系 佢有佢嘅，即系我哋理解唔到嘅一种苦况。 所以都系最好不如休假啦。 最好啦， 喂，關心佢健康啫，純粹關心佢健康啫。 關心佢嘅健康，亦都關心香港嘅 健康啊！ 係真係， 即係俾個機會大家，即係你腳痛都要，唔係咁腳痛就直接落台添啦。 係， 情緒病唔使落台嘅，唔使嘅，攞病假唞唞先，係啦，休息一下，同屋企人享受共度下呢個天倫之樂啊！ 咁係啦，咁就講翻嗰首歌咧，就本身就係講就係話喺一個咁樣嘅背景之下，即係希望香港人咧就可以企出嚟啊！即係去做一個選擇啦，即係當時其實講佔領之前嘅，其實就做一個選擇，就係一係要不你就係即係做一個順民咁就俾人任由宰割，要不你就企出嚟嚇，唔好理後果點樣，從佢死過咁樣，即係。但其實呢一種咁嘅選擇咧，其實不斷咁樣輪迴嘅，即係而家都其實每一日我哋都去面對呢啲咁嘅選擇嘅，即 係唔同程度啊， 唔同程度係啦 嘅事件令你 係啦，唔同嘅事件， 即係個禮拜都有啲令你好奇，即係特事發生嘅，即係睇到你明報事件咁啊，即係個禮拜你緊會有，即係你安安樂樂嗰個禮拜冇乜嘢都唔假係唔得嘅。 而個問題就係點樣咧？就係、話當你每當你個人。每一日都有面对呢一啲咁极端嘅选择嘅一个即系抉择嘅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慢慢系会攰嘅， 攰好攰， 好攰。即系你喂，每一日都要做呢啲咁嘅抉择，即系一啲即系生死嘅抉择咁样咁严重嘅，你系会去到有啲位置就系话去到一个点咧， 你係會疲勞，跟住想退出嘅。 係啊， 即係唉，算啦，我唔想面對，即係我想匿埋，我走，我點樣我去旅行，或者我點樣乜都唔理， 手工作， 你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狀態。如果唔係，你每一日咁樣咧， 爆係 會 爆， 又係情緒病。 係啊。 咁所以即系香港人嗰种嘅辛苦咧，就系咁样嚟，就系每一日都系要面对呢一啲咁样嘅。喂，我出唔出嚟好咧？即系机场嗰下，我去唔去好咧？好啦，而家明报啊，安宇咁俾人搞啦，我出唔出嚟去撑好咧？又或者我出嚟撑又如何咧？即系又会有咩？即系有乜用咧？咁样，即系其实系好辛苦咯。即系其实点解？都係我成日都問嗰句嘅，即系香港人做错啲乜嘢咧？吓，点解要即系会得到个咁样嘅命运？ 即系。命运使然，成日先话命运使然，命运使然，但其实点解要咁咧？都真 系 好唏嘘。 即系点解1997年要发生咗呢个回归嘅事件咧？点解嗰个平行时空唔系嗰条 timeline， 而系呢条 timeline 咧？真系 系啊！ 唉，咁啊，所以冇啊，都系我哋都喺度即系发下牢骚。 发牢骚啦！我就礼拜六就去日本睇下演唱会 ，take a break。 系啦， 即系可以有机会逃离香港几日，都系上心落事嚟嘅。 系嘅，咁啊，香港人都睇下有乜办法吓，用自己嘅方式吓去令到自己咧去即系攞翻一个身心嘅平衡啦。咁听下我哋嘅节目咧，都可能会有少少帮助嘅。系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再见啦， 好，拜拜。